進程，積極考慮加入全面同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在相互尊重基礎上推動中美平等互利經貿關係向前發展。中國願意和世界各國擴大相互開放，實現互利共贏。李克強認為，去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卓有成效，要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說願意和所有國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不懈努力。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是由境外輸入的病例，上海有6宗，廣東、天津和湖南各有1宗，並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至今有89,952人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85,13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一度云带覆盖华南，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潮湿海洋气流取代。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2点，跌604点，成交金额6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8点，跌咗2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1蚊，跌19蚊；美团322.8，跌17.2；小米集团23.95，跌1.45；阿里巴巴221.6，跌5.6；港交所466蚊，港交所最新系465.6，系跌咗17.4。盈富基金28.9，跌5.2；比亚迪股份18.系187.8，跌9.2；中国平安96.15，跌1.45；紫金矿业9.8，跌9.2；中芯国际26.1，跌咗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73。瑞士法郎8.356，澳元5.976，加元6.118，新西兰元5.563，欧元9.28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1点，跌578点。港金现价报15,680蚊，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1.84美元，卖出1,69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道路工程，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入口啦，慢中线有工程啊，咁影响到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和富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 跟住落桥位一段咧就慢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旺角花园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胜利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视障人士他们夹 band 用记性去记，记每一个乐谱啊，一粒音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起畅谈与青少年相关的话题 ，Youth 广播室。 小朋友是应该即全人发展，艺术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过艺术咧去到表达自己更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的名叫汉 BB。回收 他最乐意，回收点子三色咁简单，其他等他话你知， 电器玻璃光管充电池，通通都可以减费回收，咁容易，个个咁少地悭多啲， 回收点子三色咁简单。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怕的科目。 我最怕就是数学科，类似百分率和体积，觉得它可能比较深奥一点，有点难理解。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 早晨 早晨早晨啦！咦，红牌阿姑啊，你桂花田 啊，系啊， 黄牌警告系咪啊？ 黄牌警告，红牌阿姑咯。 嗱，我呢啲政治正确， 边方面啊？哦，系咩系咩？ 你系咩政治正确咧？ 你红绿灯啊！你而家真系 咁好 黄 色， 系啊，仲有我哋有呢边今日呢个代表 Blue Jeans 嘅男战士，哇，清正坑啊，真系。 又靓 咯， 政治正确嘅， 政治正确啊， 政治正 确， 格仔格仔， 系啦，早晨早晨， 你 理得你啊， 唔系咯，唔同我打招呼嘅，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系啊，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今日系啊中国天传统大日子， 系啦，喂，琴日我同大家。 即系叫做咩话预习咗一次咯。 今日 经 值噶嘛， 今日就正式咯。 仲唔着红色吓吓佢啊？ 基本术。基本口诀都27条 啦，已经好犀利啦，真系啊， 好熟读佢啊。 系咪今日我哋百无禁忌会打一次噶？ 系啦，我唔会打一次，我呢啲唔诅咒人嘅，我希望佢身体健康。 今日咧，你知唔知有份报有份报纸咧，佢出咗呢一个叫做 口诀啊， 电子版嘅经济 package。系啊， 电子版咁咪打烂人哋啲饭碗。 哎呀，我头先见到佢有个即系即时咧，哎呀，应该揾翻出嚟先，佢唔知系。唔知系点样玩嘅咧，就啊有啊有啊，经济打小人套装，今日报纸版另送埋电子版， 哇， 系啊，喂，佢好得意喎， 佢咪有个人形喺度，跟住自己咧喺度打啲字，究竟想打边份？ 我哋呢份报纸唔知揾唔揾到咧，嗱， 边份啊？ 可能系 touch screen 咁 生果嗰份 啊， 嗱，佢咧佢个纸板系点样嘅咧？简单读两句，你听下咧，佢就画咗咧，咪有只老虎嘅， 系啊系啊， 嗰只咩？ 嗰个白虎要喂， 白虎要喂喂，我知啊， 佢要担住嚿肥猪肉， 系啊，佢咧就有埋咧嗰个好可爱嘅白虎个头。同埋个身啦，系啊，俾你剪纸噶， 好似我哋细佬哥嘅时候玩嗰啲公仔要着衫嗰啲 咧，系啊，然后佢仲有嚿咧，佢连肥猪肉都有啊，俾你剪埋出嚟咁样啊， 系 啊，跟住有一个小人啦，咁然后有唔同嘅眼镜造型啦，跟住又有咧 造型都有几个， 系啊，可能 系佢有啲人要戴眼镜啊嘛，你唔戴眼镜唔系嗰个人咁样，佢所以做得好足啊。 跟住咧佢有唔同嘅，不过好传统，佢系咧揾嗰啲叫做中式旗袍。好啊， 哦、 即系佢唔系嗰啲普通我哋而家 T 恤牛仔裤嗰啲咧，佢系旗袍啦，又或者以前嗰啲咧功夫衫啦，最紧要系 旗袍啊， 去啊红色人字拖鞋，酒楼啲字客 咯， 哎呀， 成俾位我啊， 咪就系咯，都可以玩下嘅，即系如果你话有呢啲嘅话咧， 但系佢有最紧要口诀，有冇 带 口诀啊？ 佢肯定有啦， 有啊， 我相信而家咧可能咧即系当 佢俾你自己玩下联啊。 哦，系啊！ 你知唔知啊？佢咧 打你个死人头。 佢由咧，佢冇27个嘅，佢有头面眼耳嘴手脚肺肚。 哇！ 但点为之开咗个下联？你自己 唔系佢开咗个上联啊！佢个上联咧，佢有张粉红色嘅纸仔，咁就写住，譬如话打你个小人头，逗号等你。下面就 fill in the blank， 自己填啦， 自己色随尊便， 色随尊便。喂，即系会唔会有咧？中文老师咧系攞呢个嚟作为呢一个 中文系啦。 你又要压到平仄， 系啊， 你又要有意思。 佢有冇一定要求平仄咁严重啊？ 我哋可以即系将佢再厉害啲噶嘛。 如果有 精髓嚟噶嘛， 如果有老师即系为响应或者叫做配合下中国嘅传统，诶，同学，我哋今日试下一个小趣味，就用呢个做填。冲啦咁样， 系啊，同埋我而家越嚟越发觉，系咪系广东人先会打小人嘅应该？ 广东人， 你谂下个口诀都明显系 新加坡都有嘅，好似话 新加坡 咁可能移民嚟嘅， 系我哋啲华 侨 啊嘛，因为咧佢个口诀咧，无论点变咧都系广东话嚟噶嘛，打你个系咪啊？打你个小人头咁 啊， 照计系 即系问得好啊，即系然去 系咪好笑啊？呢个 哦 check 下， 即系要 check 下啊嘛，晏啲啊， 会唔会北方都有嘅咧？其实 但系咧，我哋咧即系我同搵翻资料啦，一阵间百无禁忌会 讲 啦。但 系 问题系佢系会有啲有啲习俗啊，有啲礼仪去做啊，但系佢冇话打小人咯。打小人其实咧，佢系慢慢演变出嚟 嘅 啫。 系啊，所以都有好多嘅。同埋头先咧，即系我又想咧温故知新咧，我头先喺我哋楼下 canteen 食嘢嘅时候咧，咁我见到佢就播狮子山下咧，咪有经典重温嘅。咁咧原来。咁啱咧，我相信亦都系即系向阿大哥致敬啦。 系啊系啊， 咁佢就揾翻其中一集。 讲咗其中六个单元有阿大哥嗰啲啊嘛， 系 啊。 因为佢又扮一个茶餐厅嘅伙计咧，哇，真系仲好后生嗰时大哥咁样。但系咧，反而有一点有趣，即系我估你两位年纪大啲咧，可能可以帮我解答到嗰个。 曾志豪，我大你少少嘅。 咦，我头先讲咗咩啊？ 系啊，你两位啊， 咁我哋有冇印象咧？香港系咪有一个年代咧，好多香港人咧系会特登去英国打工噶？ 其实咧 唔系讲移民， 唔单止系香港嘅，大陆都有好多嘅， 系咪啊？ 系佢哋嗰啲人咧话咧，即系你唔去走一转咧，去外地咧，边度都好啦。讲紧英国、美国都有咧，咁佢就话你哋唔兴乡啊，会俾佢啲亲朋戚友睇少噶。 哦，嗱，香港 系 都 有啊， 系啊，因为佢嗰个古仔， 你渊博啲啊，你学识渊博啲，我虽然大过你，我 冇啊。嗱，因为咧佢个佢个古仔咧，佢个古仔就系话，即系有位资深叔叔啊，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就话 佢喺伦敦翻嚟香港，咁咧就佢个仔就吴孟达，咁然后咧本来就谂住探下佢啦，咁点知咧先知道咧话，佢哋有好多人咧就话要去英国打工，咁啊仲其中啲对白咧就会讲到就话，系啊，阿强啫嘛，上个礼拜已经啱啱搞好手续，吓、咁快啊，系啊，验埋身啊，听日就可以出发噶啦，咁样，哇，你我开头睇话唔系 嗰阵时嘅时代似系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啊， 似系啊，佢一代传一代嘅， 佢个背景我谂啊似。最早都有八十年代噶啦、最早都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 七十少少啲八十年代咧。 咁然后佢个剧情就已经讲到话阿吴孟达咧就即系喺度打紧茶餐厅工、酒楼工啦。咁转个头咧就有个大肥佬咧，嗰个又好熟噶啦，嗰个肥仔，嗰个又唔记得个名，佢就话喂。帮你找到啦，英国嗰边请人啦，系啊，喂，同你搞掂晒。 你咁啱睇以为咁前瞻嘅咩？ 唔系嘛，讲移民又唔似，因为嗰阵时有排都未有咩任何咩 未 草签，乜嘢都未有啊，真系。 系 啊，点知原来就系讲紧话嗰个潮流就系香港人要去英国打工。 不过如果自己屋企，彭仔自己屋企咧，都系八十年代初。又係未有嗰啲草簽啊、成成嘅嘢時候咧，已經係講移民啦，係講移民去加拿大。但係嗰陣時係因為咧，本身我個姑姐咧，有個大姑姐咧，佢就去咗，佢本身係做緊嘢嘅，出嚟做嘢。咁跟住咧，佢就去咗加拿大嗰邊咧，就讀書。 哦， 讀書之後咧，嗰度咧就識咗男朋友， 就繼而去咁做 啫。 即係好順理成章 嘅 呢 啲嘢。咁於是咧就話帶埋佢嘅父母，即係我阿爺阿嫲咧，就移民過去。 哦， 咁係咁樣而嚟嘅，就唔係好似劇情入邊講咧，嗰陣時好興打工啊。 係咯，所以我都有啲我更加未經歷過。 唔係因為英國啲朋友係咁講嘅，咁佢就話啦，係啊，嗰度啲人。是我哋无厘啦家嚟噶，仲要啊，用一大嚿钱嚟噶，特登，因为佢哋 佢做啲咩工噶？嗰个年代系咪都系餐馆？ 系餐馆， 咁佢唔请当地人嘅咧？ 唔系啊，即 系 唐人餐馆 同气一啲咧？ 哦，即系唐 人 餐馆， 佢哋唔会做 西人 餐 馆 噶，因为唐人餐馆好多咧，都开好多啦。你知世界各地都有唐人街啦，咁啊就或者散布其他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铺头咧，咁嗰啲人就再去打工，即 系 藤楞瓜瓜楞藤。咁样去介绍噶咋？ 如果唔系啊，我哋嘅酸甜骨啊，点会咁出名？ 系啊， 外国 系 有 人 家 系啊， 乜嘢都系酸甜骨， 好得意噶。所以咧，佢啲对白咧，有啲而家你睇翻咧， 原来都有个历史啊， 有历史啊，仲会讲话，虽然咧而家啲榜跌啊，但系咧计落咧都系赚得多过咧用港币噶。哦，系啊，冇理由喺香港打死一世工噶嘛，点都要出去睇下嘅。 啲对白系咁噶嗰阵时， 对白咁啊，时代会变，人都会变啦。哇，我都望住。 时代会变，人都会变，系啊， 十几年之后， 卅几年咯， 卅几年之后，好似啲嘢差唔多， 就又可以用翻，真系啊！所以真系无意中一个早餐，又勾起好多回忆。如果你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你都可以补充下，系咪真系七八十年代，系咪真系掀起一股咧？大家都要去英国度打个工嘅热潮咧，真系。 做乜咁益我今朝？林忆莲喎， 系林忆你啊，呢个叫做林忆你啊。 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如此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淡着气。身已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他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Oh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喂，有一个地方咧，你哋两位即系常唔常去咧，就是、深水埗。 久 不久啦， 有系有需要就去咯。 好啦，咁呢个深水埗咧，你哋会唔会觉得咧系惊啦，治安唔好啦，担心啦。 嗱，咁 样 作为女士嘅我咧，我系会咧会警惕下。 你真系唔好去，老老实实。 睇下你咩时间。 你真系千祈唔好去。你要去咧，你都傍住啲人一齐去。我费事引起误会真系。 佢唔会。 先至会啊。 唔会嘅， 咁多幻想咩？曾志豪， 嗰啲款唔系咁噶， 系咁噶。 咩款咧？程 振鹏，而家好，你真系你真系要多留意。我真系见到嗰啲款咧，唔系咁嘅。而家 即系你只要嗌嘅系咪？ 你只买嘢嗰啲啫，啲物品买 都系买物。 因为咁嘅，佢今日咧有份报纸咧，佢就做咗个即系一个小专题，佢就话咧个个都话咧深水埗治安唔好，咁啊因为佢都有啲数字嘅，就话比同期上升咗。唔知百分之廿几 边类型嘅 打劫 啊？打劫啊，好多都有嘅。咁啊，因为早排深水埗明哥咪喺度俾人爆窃添啊嘛。咁咧，佢就咧做咗个专题，就话咧，嗰度附近都有啲新楼盘啦。佢话啦，就揾个女记者，就咧佢影所谓深水埗的日与夜，就由朝头早咧就开始咧喺嗰啲咩大南街啊、基隆街啊嗰度咧几条街咧就行嚟行去，咁啊穿梭咁滞。咁佢话咧拍到夜晚，睇下会有啲咩嘅唔同嘅情况咁样。咁啊，佢总结出嚟咧，佢就话。真係俾佢影到呢，有好多嗰啲即係开餐嘅导游啦，即係仲影到呢啲㗎喎。 又有啊。 係啊。 咁我都见到朝头早，因为朝头早返工呢，我都会途经书局街嗰度。 书局街嗰头 有个美沙同。 系啊系啊，中心 系啦。咁佢话见到有啲喺度开餐啦，又见到咧好多唔同交易啦。咁少不免就系佢系女仔啊嘛。佢话有人会同佢打招呼啦，但系嗰个招呼咧就令到佢咧唔系咁安心啊，即系唔得安心出行啊。咁、啊周围俾人撩啦咁样。咁然后佢就即系做完一个咁样嘅由日到夜，咁就做完之后，咁好多网民咧都话。有啲就话系啊，你真系会有啲危险噶。但系另一批就话唔系啊，我喺度住咗咁多年，冇嘢噶。 其实会唔会嗰个女记者自己有一啲既定嘅设定咗，而个心里 心态系嘛， 有啲咁嘅担心、啊。 即系话只眼咧，因为只眼会唔会睇住嗰样嘢多啲啊？或者 即系特别留意， 就算人哋有个男人啊，有个阿叔同佢打招呼，佢都。觉得有啲戒心啊， 咁都有人之常情嘅。我谂你 个女仔嘅话， 系啦，我谂你喺第二区都冇人同你咁样打个招呼嘅、嗯。不过呢个都有趣嘅，就系、是、咧，可能我哋好多地方咧，全港呢个十九区咧，其实我哋系咪真系 十八区嘅啫？ 十九区咧，有冇真系区区我哋 十八区咯？ 有冇区区我哋都 生第十九區？ 我哋有冇区区都特住有个大湾区啊嘛？ 系啊！ 哇！ 你做得好， 我赢赢先。 记住咯，真事记住咯，前一排今日真又系啊系啊， 输晒啊真系、啊啊啊。 我哋系咪区区都 不如啊？ 我哋区区都去过晒， 估唔到啦又。 我哋区区都去过晒先， 大湾区我真系未去过， 咁啊要去多啲啦。 咩唔多唔少都搭咗过噶嘛？ 而家边有去到啊？ 之前有啊。 我哋系大湾区一份子嚟噶， 傻的 你使乜特登去嘅啫？我又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开幕，中央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以上。总理李克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预期目标设定在6%以上，是考虑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品质发展。李克强说，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同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他又预计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升幅大约3%，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品质进一步改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的工作报告提到，在港澳部分继续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报告特别提到要完善特别行政区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和机制，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报告又提到，要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要加强内地和港澳各领域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居住的政策措施，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报告亦话，要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支持港澳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深化内地同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今年重点工作之一是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生效实施，中欧投资协定签署，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推动中美平等互利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扩大相互开放，实现互利共赢。李克强认为去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卓有成效，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他說願意和所有國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和繁榮不懈努力。南韓過去一日新增398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事隔三日再次回落至400宗以下，累計91638人確診，再多8名患者離世，至今1627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佔381宗，其中首都圈有309宗。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近两星期始终在300至500之间徘徊，加上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零星感染，春季聚会出游等人口流动量增加，传播更强的境外输入性变异病例不断是变异病毒病例渐增等不利因素，疫情隨時可能出現反彈，防疫部門正是全力加大防控力度。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多雲，有幾陣雨和薄霧，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沿岸有霧，亦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早上稍涼。現時氣溫21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1点，跌508点，成交金额9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3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71.5系跌咗18.5，美团324.4跌15.6，小米集团23.9跌个半，盈富基金28.94跌4.8，港交所467.4跌15.6，阿里巴巴222.8跌4.4，中国平安96.0跌6，中芯国际26.4跌8，比亚迪股份190.1跌6.9，中海油9.17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8，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9点，跌571点。港金现价报15,680跌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2美元，卖出1,69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的道路工程在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去中环方向的，现在近日北角入口的慢中线封闭，影响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重复多次，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入口慢中线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嘉华国际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友邦大厦就车多。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晋升方向屯门，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我最怕的科目， 我最怕就是数学科，类似百分率和体积，觉得它可能比较深奥一点，有点难理解。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今日的我， 昨日的我， 今日的香港， 昨日的香港，和昨 日 的 我 们 又有什么转变呢？ 今日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有冇见过啲人咧喺街边拍摄婚纱相嘅呢个情况咧？有时你忍住都会咧黐埋去咧，沾一沾啲福气嘅。咁啊，再加上咧，通常我哋喺香港啊，见到影嗰啲婚纱相咧，礼牌都系咁噶啦。男嘅就系礼服啊，无论系长礼服定系短礼服；女嘅咧，无论系性感啊，定系呢一个大方咧，都系嚟一个白色嘅婚纱。咁啊，都系几开心、几好睇嘅。嗱，如果你喺大陆嘅话咧，可能你嘅婚纱款式咧有好多变化噶。因为佢哋而家咧兴着嗰啲叫做婚纱相嚟影相咧，就严格嚟讲唔叫做婚纱噶，佢系着嗰啲咧叫做中式服装，又唔可以用中式服装嚟形容咁简单。因为咧，如果你话中式服装咧，香港都有啦，我哋都会戴嗰顶咧黑色嗰顶，男嘅戴嗰顶好似叫薄帽咁样，咁啊女嘅咧就会着到即系裙褂，就真系咧叮叮当当好多珠绳啊吊住喺度嘅。但系而家内地咧，佢哋兴嗰种咧，佢又唔叫中式。佢又都唔可以就咁单单叫传统礼服，佢哋而家中意着咩咧？就话中意着汉服咧嚟影婚纱结婚相啊！汉服咧其实就系一啲即系当然系汉朝嘅服饰啦。咁啊，佢哋而家咧就有啲人咧就啱啱喺呢一个婚姻登记处嗰度咧，佢哋就影一张嘅登记结婚照。咁同我香港唔同嘅，我哋就唔会咁样影张相噶嘛。咁佢就话呢最近就俾人哋拒绝喎，点解呢？就话因为呢佢哋嗰对夫妻呀，呢对小夫妻呢影嗰张结婚相呢就着咗一套呢红色嘅汉服。咁但係呢一个红色嘅汉服呢就绣有呢一个呢龙嘅长云图案啊，咁呢就着喺身度。咁佢话佢哋嗰个所在地区呢就係呢个无锡市嘅民政局啦。佢哋就呢拒绝咗呢个要求，佢话喂唔係喎。 你两个咧好似着住咧戏服嚟影相，就话咧唔得呢一个所谓嘅得体咁样，唔 decent 啊吓。咁咧而家佢就话啦，唔接受佢呢一张嘅拍照。哦，咁啊出事啦，因为佢而家拒绝嗰嘅系一个汉服，系最近呢几年咧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好流行嘅呢种国学嘅热潮咧，大家纷纷就话啦，做咩一定要着西装啊？做咩要睇人哋着嗰啲和服啊？吓，我哋应该咧着我哋自己嘅即系中国嘅传统服饰，而且咧仲要觉得旗袍都唔啱啊！因为旗袍咧就清朝嘅，佢话要着咧就要着翻我哋咧汉人嘅服装，咁所以咧就会有此一着啦吓。咁啊，于是乎咧，佢哋嗰个民政局咧都唯有出嚟解话咧，就话唔系，系因为咧你哋件衫咧嗰个图案太大啦，遮晒你哋个样，咁啊影出嚟咧都唔知系影张相啊，即系影件衫定影个人啦咁样，咁啊唯有咧就即系希望可以平息众怒啦。啊，咁但系咧呢个亦都反映出咧，而家国内咧佢哋即系嗰个热潮咧系真系越嚟越复古啊！即係會有呢種咧傳統嘅嗰種對服飾嘅追求嘅，咁因為咧之前咧亦都試過咧，就係有一對新人咧，佢哋結婚嘅時候咧犀利啊，直情係參考呢一個明朝嘅服飾咧，就嚟舉辦咗一場明朝嘅婚禮，哇！明朝婚禮喎，咁當中有啲咩考究嘅地方咧？冇，咪佢哋會巨細無遺咧，就話反映出咧，譬如話究竟明朝咧，佢哋嗰啲碗啊杯筷咧係點樣做㗎？佢哋嗰個咧即係擺設係點樣啦？咁啊，佢花費不菲啦，你直情好似咧拍緊一套張藝謀嘅電影咁樣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呢個熱潮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咧就有呢一種所謂嘅漢服嘅復興嘅。嗱，無獨有偶。其实香港咧，亦都有人咧系中意着呢啲汉服嘅、哦。咁啊，介绍你睇咧，就是、香港啊，果子咧有条 channel 咧，咁啊，佢就访问咗一班后生仔，佢哋就想喺香港咧就复兴汉服。其中咧嗰、那个 OL 啊，佢更加话咧，过去嗰三年咧，佢净系着咗汉服啫。佢话咧，男朋友咧为咗迁就佢咧，都唔食大排档，因为点解咧？唔系话着汉服一定要食啲高级嘢，而系因为汉服咧比较阔袍大袖啲啦，坐喺大排档咧可能会唔方便啊。咁啊，大家不妨睇下咧，都几有趣噶。因为喺我哋未来嘅日子咧，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变化噶。咁除咗喺啲硬邦邦嘅文件上面啊，制度上面会有变化咧，唔知会唔会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面一针一线、一扭一扣咧，可能都会有啲转变咧。大家睇下呢一套复兴汉服嘅短片啦，我会俾顿顿三件衫嘅，摸住佢。唔知道佢着汉服好唔好睇咧？即系因为头先我都讲啦，会比较阔袍大袖啲嘅，会唔会就即系佢突出嚟嘅部分就唔系好够多咧？咁样，唔紧要嘅，因为佢需要嘅唔系汉服，佢需要嘅系咩啊？佢需要嘅系佩服啊！我哋有请真鹏。 啊！呢、這个几好啊，需要嘅系佩服，我都佩服你啊，曾志豪。 咁你知唔知我需要咩服啊？我需要嘅系咯，好嘢， 仲唔死？ 高手过招 啊！真系，我都谂唔到自己突然间带个屈字出嚟。啊！你话如果我着呢啲咁嘅汉服啊，我担心我变咗一个历史人物啊，就系武大郎。 咦，咁阿潘金莲真係可以出场咯、啊。官人我要咯，你又。 你食你个烧饼啊。好啦，认真啦，睇下呢一个嘅不同嘅 channel 呢，彭仔呢今天呢留意到呢，唔单止留意到我哋嘅 channel 有啲咩短片睇，亦都呢留意到我哋嘅政府呢又有新油啊。嗱，呢个新油呢就关乎于呢各位家庭啊，各个听众你哋自己嘅家庭入面需唔需要係聘请外佣呢，或者已经係聘请緊外佣呢？如果係嘅话，睇下呢一个政府嘅新油呢是否真的帮到你啊。入境处方面呢，佢哋由今日开始呢就推出一个服务啦，就叫做呢自用易。係呀，而家唔明点解特区政府好多啲新嘅安排服务啦、计划啦等等呢，食字食得好紧要嘅。呢、這个自用易呢就係智系咩呀，智慧嘅智啦，即係智能嘅智啦。用就係呢用工，海外用工个用啦。易呢就係、是、好容易嗰易啦，就唔係自用易啊，即係唔係叫你换咗个家庭用工啊。 好啦，呢、這个自容易服务系咩呢？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话咧，佢哋开发咗一个网上嘅程式，咁就可以咧俾大家经过网上递交咧续聘外佣，佢嗰个工作签证申请嘅家庭就俾你哋咧喺网上边嚟到去做啦，兼且咧就申请啊获批之后咧可以选择以不同方式咧去俾呢一个嘅签证费啦，并且系透过咧系邮递方式咧去领取嗰个签证，咁即系咩啊？即系话咧无需要亲身去到入境处嗰度办理呢一个有关嘅手续啦，得翻嚟嘅就希望可以悭翻啲时间，又方便到大众咁样。咁咧对于有啲家庭嚟讲呢已经表示呢就话啊咁好啊，即係唔使啦，又要腾去呢个入境处嗰度呢，又要攞签证，又要俾钱咁样。咁觉得呢都真係帮到手啊咁。但我就唔记得咗呢彭姐以前呢都有请过呢个外佣啊。嗰陣时我系咪都系要咁烦腾嚟腾去嘅呢？又好似唔系我腾嚟腾去，好似系个工人腾嚟腾去嘅啫。系啊，咁又好似系呢方面即系话帮到啲姐姐啦，唔使咁惨啦。好啦，咁就住呢一个咧，究竟帮外佣申请签证又或者啲雇主应该点样做啊？政府有个嘅自容易啊，咁网路上面咧都有一啲嘅提醒嘅，譬如咧有一个嘅 channel 咧叫亲子头条啊，嗱呢一个嘅 channel 咧入边有一条短片叫做咧腋下聘请外佣注意四大点，咁亦都系好配合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啦，咁当进入咗呢条短片之后咧，彭姐喺度先咧要提醒我哋嘅听众啦。如果你真系入去睇呢条片咧，要注意，其实咧佢系一间咧中介公司咧自己搞嘅，咁所以咧你睇到尾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佢都系想你帮衬佢嘅。咁既然系咁咧，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但系里面嘅内容咧，你可以参考嘅，因为入面咧真系有一啲嘅提点咧，就适用于大家需要申请外佣或者系聘请外佣嘅时候咧，都应该要知嘅。咁到最后咧，唔代表你要帮衬佢啊吓。好啦，咁入面咧包括咗就有提到喺呢一个疫情之下，检疫措施同埋收费啦，你要注意啦。当你要请外佣嘅时候，因为咧个外佣佢喺出发嚟香港之前咧，起码又要攞嗰啲咩检测报告啊，嚟到香港又要隔离啊。咁当中咧你都要预嗰个费用咧，嗱呢一个片段入面所讲嘅咧，就要成8000至到去10000蚊嘅。咁然之后呢就係第二个提点啦，约满嘅佣工同海外佣工呢，依家你聘请嘅时候呢都要呢预约返一啲嘅情况，就係点样呢？就係你要发现呢喺香港呢都好难呢，即係佢係咁容易嚟到呢一度呢俾你揀啦，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啦，咁所以你可能呢见得嘅比较多都一啲本身喺香港打完工呢已经係嗰、那个叫做约满啦，然之后呢可以喺香港呢俾你去见下，然之后先知道请唔请到。另外第三佢提到咧就係啲聘请态度啦，呢、这个讲啲雇主啦，唔该，譬如话见工嘅时候，你唔好一卵嘴咧讲晒你啲咩要求咧俾个佣工知，因为只会咧吓怕佢咁多嘢做嘅你咁。咁同时第四点咧就係中介公司嘅收费你都要注意啦，即係分分钟咧都攞你成10000㗎吓。咁呢一度咧就有啲咁嘅提点，我觉得呢个自容易再加埋呢个短片咧，其实都真係希望可以咧帮到一啲需要外佣嘅家庭咧，喺揀选你哋嘅工人或者係帮工人去续约嘅时候咧，真係帮到手啦。咁既然有个咁嘅期望，咁我就俾三个手指公同埋三个咧合十嘅双手嗰个 emoji 俾呢条短片咧。讲到请外佣呢，桂花田都好有经验㗎啦。帮唔帮到你啊呢、这个自容易啊。 其实是真的帮到姐姐的，因为呢就是学你话斋呢，其实点解你好似冇乜印象要自己做咁多手续，是因为全部都是姐姐整的。咁至于姐姐点整呢，阴公咯。过往嘅日子佢是因为如果预约嘅时候呢就常满啦，是冇位啦。所以呢要去搵呢个叫做 walk in 飞，即是自己叫冇预约之下呢去排队呢。佢阴公啊，佢是等入境处未开门之前，6点钟就搭头一班车，港铁咧就要去到入境处嗰度咧排队去等噶，阴公，有时一日都未搞得掂噶，系，所以而家有个自容易俾佢哋，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方便啊，赞啊呢、這个。 嗱，每日负责咧买餸嘅你咧，嗱买咗咁多年，买咗咁多日啦，唉，净系谂今晚食咩餸都好似有排谂啦，系咪？真系几攰下嘅。啊，唔好以为咧，买多人嘅餸咧烦啊！我相信一支公嘅棚仔啊，每日谂食咩先可以食到饱啊，都系一个头痛嘅事啊。嗱，近排咧我屋企咧啊就谂到咧食咩咧，真系唔知食咩好啊！啊，见到嗰两条就买佢啦，喂！其实最好就是佢系平靓正啊嘛！啊，以前咧整西餐咧就会整嘅，而家咧连食饭咧都有埋佢啊，都几好，几方便啊！系咩啊？哎，就系嗰两条美味嘅粟米嘅，啊又好食啦，真系好又正啦！有冇发现咧？而家粟米咧，即系放喺任何嘅食物上面咧都可以啊，即系好似好配合咁啊！嗱，譬如老火汤啦，有粟米啦，番茄咧，即系譬如煮番茄又可以加粟米啦，南瓜又 OK， 甜嘅、酸嘅、辣嘅。咸嘅都配合到嘅，而我咧就会买两条粟米翻嚟咧，就整粒粒啦，咁啊之后咧就会用水烚，咁啊跟住咧落少少盐啊油啊，咁啊煮好咧就擎水，之后咧再加少少牛油再捞下佢啦，哇，其实非常之好味嘅，都几好送饭嘅。嗱，粟米咧其实有大量嘅蛋白质啊、维他命 A、B。二纤维、矿物质同埋咧不饱和嘅脂肪酸啊，仲有啊对眼好啊，即系对双眼好嘅叶黄素啦，同埋咧玉米黄质啊，咁其实咧虽然咧有咁多好嘢，但系咧佢有一种嘢咧叫做咧尼克酸啊，咁啊同其他物质咧结合埋一起咧，佢就好似难以吸收，所以有啲老人家都话，食粟米啊，我有啲嘢吸收唔到嘅，或者系纤维多仔之类处嘅嘢咧，其实唔系啊，系因为有呢个尼克酸啊，系啦，咁点算好啊？啊，有报章就分享话咧，原来喺你当你烚嘅时候咧，加少少食用梳打粉。啊，咁就可以咧释放咗呢个尼克酸咧嘅同时，仲可以保留住呢个维他命 B 1同 B 2啊！大家记住咯，呢个真系小确幸嚟噶都。平时咧食粟米大多数系咪食甜嘅？系咪？系啦，或者你捞落啲系咸嘅，咁啊就咸啦。但系有冇谂过？椒盐粟米啊，系啊，椒盐粟米啊，今日咧分享咧唔熟唔食 Cooking Room Channel 啊，佢嘅题目就系椒盐粟米，跟住咧仲有动一动就系牛油粟米，跟住有括括就系免蒸免烚，简单小食嗱。片主咧由材料啦、准备啦到完成咧，讲解非常之清晰。仲有一啲文字咧就话俾你听咧，嗰啲份量啊、材料嘅份量系几多啊咁样嘅，真系好鬼简单易做嘅。嗱，要赞一赞片主，佢真系用气炸锅加椒盐材料嚟整咗呢个叫椒盐粟米小食。其实见到出嚟嘅完成个作品咧，都好似几好味咁啊！如果有气炸锅嘅你，唔知而家炸咩好，又觉得哎呀炸得肉类太多啦，咁不如试下呢个叫做椒盐粟米啊，用气炸锅做呢个椒盐粟米啊，我会俾五个舐舐你嘅 emoji 佢。 嚟自法国嘅电子二人组 Daft Punk 宣布解散，佢喺佢哋将领导乐坛咧，佢哋喺音乐对后世嘅作品有啲咩影响？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嘅环球榜有 Daft Punk 嘅精彩作品回顾。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啊，肥妹仔同埋 Chris 拉啊！ 早晨 ，Chris 拉，寿安琪。 早晨啊，寿安琪同埋肥妹仔，仲有各位喺屋企嘅同学仔，我想话咧，正话咧，系咪啊，寿安琪 uncle 啊，佢话搵到咧嗰、那个清真牌 uncle 咧，讲错咗个街名啊！ 哦，有个人佢话系 呢个 街就唔系书局街喎。书局街是边噶？ 书局街 是不是北角噶？ 好似系啊， 系依个街， 依个街就是深水埗哦。 好嘢， 话 翻俾佢听啦， 冇问题嘅。我哋多谢呢啲朋友通知我哋吓。 咁我哋今日咧就讲咧运动咧，我想讲乒乓波。知唔知点解咧？点 解讲乒乓波啊？ 最近咧有呢个咧，记唔记得日本有个乒乓球手叫做福原爱啊？ 哦， 咁咧都退咗役几年噶啦，但 系 嗱，你唔准乱讲嘢啊！日本咧嗰度被誉为街之巷文可爱国宝嚟噶， 系啊， 女仔嚟噶， 系啊， 唔好笑人。 佢就同一个咧台湾嘅乒乓球手咧就结咗婚几年咧， 我好似见到呢单嘢喎，娱乐新闻， 冇错， 系啊， 但因为最近咧爆出嚟咧就话一个女嘅咧。就话佢勾三搭四，讲到佢好衰噶。咁但系咧，到佢承认咧，佢就话我老公啊呢几年啊都系闹我啊，咁啊好多花边新闻嘅。有机会我哋可以咧，加搵啲大人咧去倾嘅。 咁好咧，于是乎我哋而家就讲佢擅长嘅乒乓波。 系啦，请问你乒乓波点解叫乒乓波？ 因为佢系咪打出嚟有 嗰啲声 系 乒 乒乓乒？ 啱咗啦，已经啱咗啦。 呢个就系、是、 第一个已经啱咗啦，系啦，乒乓乒乓咁样。 即系如果佢最初嗰啲声系叮当叮当，佢就叫叮当波啦。 所以以前有啲人讲咧，话嗰个叫叮当波嘅，我细个咧。 因为系有唔同嘅乡下话。 好啦，咁点解咧会有直板嘅握法同埋横板嘅握法？ 咁即系喺佢扣杀嘅方便度嘅啫， 咁梗系你习惯 嘅 啫。 我真系都 唔系，因为原本咧呢个西方人发明嘅玩意嚟嘅，英国发明乒乓波嘅， 唔系我哋中国人， 唔系啊。 咁但系我哋将佢发扬光大，中国人好嘢。 系啊，西方人咧就用，听我讲埋答案先啦。西方人用刀叉，佢揸个刀叉咧就系咁样握住嘅，就横板。后来传到嚟东方咧，我哋中国人咧就将佢改良，我哋揸筷子就变咗直板。所以咧，原来系啊，佢话横板直板咧，同我哋嗰个咧叫做食用工具习惯都有关系噶。系啦，我哋晏啲就叫啲大人咧讲下佢个婚姻八卦嘢啦吓。 同港澳各领域合作，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喺内地发展同生活居住嘅政策措施。加强宪法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增强港澳同胞嘅国家意识同爱国精神。报告亦话要完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支持港澳参与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深化内地同港澳经贸科创合作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总理李克强发表新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同坚决压制台独分裂活动。李克强话，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同埋喺大陆享受同等待遇嘅制度同政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同心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覆盖华南，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被一股潮湿海洋气流取代。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到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7点，跌咗144点，成交金额1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8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8蚊，跌咗2蚊；美团338蚊，跌2蚊；盈富基金29.24跌1.8；小米集团24.6跌8毫；港交所479.4。 港交所最新是478.8跌4.2，阿里巴巴226.4跌8毫，中国平安96.75跌8毫半，比亚迪股份195.9跌过1，中芯国际26.75跌5毫，中海油9.18升9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0.784，瑞士法郎8.357，澳元是5.981，加元6.128，新西兰元5.565，欧元9.2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9，跌571。港金现价报15,680，跌2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3.76美元，卖出1,69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噶。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入口嘅慢中线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而家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喺北角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路晋升方向屯门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知识。哇，撸我呢个无线已经新买咗几日咋嘛，咁快就坏咗喎，真係渣。 阿士，我见你日又大夜又大，会唔会因为太长时间使用跑步又用啲汗啊湿气啊嗰啲形成咗啲水珠滴住咗啊？ 咦，係喎，拆咗佢抹一抹咦，好似听得返喎。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撸阿士 知识会者。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啦。 莫非真系整顶？ 我想做飞机师啊！ 喂，讲起飞机咧，我搵阅读嗰阵时见到展翅清健计划有一个咩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啱唔啱使啊？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读唔读得成助理飞机维修员培训计划？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00至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展翅启航，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嘅， 我知，系个嘟字，情真嘟。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真鹏。 哦，你话嗰个好中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情真鹏， 风 show 快活人。 嗱，真係好八卦。頭先咧，我哋有三個同學仔同我哋講咗呢個乒乓波啦。咁啊，但係啲大人要接力咧，就係、是、因為 想知啊，因為我都唔係好知。 係啊，嗱， 喂，喺未講之前咧，我哋要呼籲我哋電話點 誒，係、okay, okay. 啊，我哋今日點唱？ 係、啊、星期五、 啊。係啊，我哋今日點唱日子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啦，晏啲啦嚇。咁我哋喺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咧，面書專頁嗰度咧可以留言啦，做我哋嘅 fax 號碼233-96453都歡迎大家噶。 好啦，咁啊嗱，呢一單咧即係。叫做日本乒乓球手福原爱咧离婚事件咧，咁其实本来同香港咧个关系就好疏离嘅，因为咧、即系我哋又唔系佢一个日本人啦，咁佢老公系台湾人啦，咁香港元素唔系好多嘅， 咁先至好八啊！ 冇错冇错，真系够八，讲乜都得，系真系好八好八嘅，真系可以。咁咧，但系佢背后有好多嗰啲话题嘅。头先我用咗四个字话俾桂花莲听咧，佢已经话即刻有啲嘢听咯，就 系 女尊男卑。嗱呢、个第一个女。專男卑咁，然後咧引申開嚟咧就係收入嘅差距。咁、發生咩事咧？嗱、日本福原愛咧，佢曾經咧就係、世界排名咧最高咧排第四嘅。 哇！佢係桌球天后， 唔係即係乒乓波啊 ，table tennis 啊。 哦，佢叫日本桌球。 係啊，一間嗰啲譯音咧打乒乓噶嗰陣時佢 打 snooker， 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咁咧咁佢嘅老公咧，即係阿江雲傑咧，咁佢就係、台灣嘅球手啦。咁、但係佢最高世界排名咧就排47。 係。 咁咧原來由佢哋結婚第一日開始咧，你知唔知首先邊個出嚟阻止呢頭婚事？嗱，結咗婚㗎啦，兩仔女都生咗兩個啦，但係當年差唔多啦。 係。 當年日本嘅兵聯啊。即系佢哋乒乓球联会咧，直情咧出嚟阻止咧，就话啦，我完全反对呢头亲事。Underscore 点解呢？ 因为真系我睇得出，因为佢可能睇住咁大啦，我睇得出阿江雲傑。你就真系你点样咧拍咧点样苦练都唔够你个太太嘅犀利噶啦，咁你太太点样都压住你噶啦，系啦。 咁佢哋两个谈情相爱啫，唔系讲个球技噶。 系啊，嗱，唔系啊，嗰阵时佢哋讲咧有一段有一个专有名词咧形容呢段婚姻嘅，大家可以攞支笔抄低。 系咩？ 叫做女尊男卑啊？ 叫做隔差分。 格差， 格 就还珠格格个格， 格 差咧就好差个差，差距个差，分就婚姻个分。 哦， 个意思咧其实系你佢系日本嘅汉，即系日本汉字名堂啦。 会唔会有啲似嗰啲不是竹门对竹门？ 冇错，一模一样啦。咁当年咧，其实日本乒乓球协会咧已经讲咗就话，喂，两个人嘅名气、地位、收入完全悬殊，正所谓门不当户不对。咁啊，啲人话究竟争几远呢？佢话你知唔知佢哋每年嘅收入啊，两个人争几多啊？37倍。 哇！ 即系你赚10蚊，嗰个赚咧就37蚊 咯， 系咪？定370蚊啊？ 37倍啊嘛， 呢个唔系好多啫。 37倍用1蚊先， 1蚊你赚1蚊，佢赚37蚊， 系咯，啱啱咪37蚊。 系啦，咁如果你赚100蚊咧，其实佢就赚咧就 370蚊， 37000啊，系嘛？ 咩啊？ 3700蚊啊！ 3700蚊 啊！即系总之佢哋嘅差距咧就有成37倍咁多。哇！我哋嗰啲数口我哋乱， 系好渣啊！ 我哋好渣啊！ 佢赚一万咪等于37万啊？ 37万啊，应该系咁先啱啊！系啊，37倍啊！ 唔理啦，总之好多啦，37倍我唔介意喎。 系啊， 我大 七 你系咪即系去到嗰时你又未咁讲？ 系啊，我都喺度谂紧嗱呢个问题。第一咧就系 个面皮都几厚嘅。 系啦，佢就话由呢一刻开始咧。就已经冇人睇好佢哋啦，咁啊衰就衰在咧，个男嘅真系唔争气，咁咧喺中间嘅日子里边咧，就话佢真系成日咧都对住阿福原爱咧就发脾气。嗱，有两件事咧佢爆咗出嚟嘅，亦都系被肯定咗嘅。第一咧就系当佢哋第一年结婚之后咧，好快咧就有第一个 B B。 咁当时咧，佢哋本来新婚就好甜蜜啦，点知就俾人爆料咧，就话咧，当时咧佢个大肚婆咪时候有孕吐噶嘛， 系啊， 即系有啲妊娠反应喺度，咁样嗰啲啦，咁啊正常老公应该体谅佢噶嘛， 系啊， 点知佢话咧，老公唔单止冇体谅佢，仲咧落井下石，成日闹佢，你做咩呕咁紧要啊？咁样。咁你知唔知搞到咧？即系唔知系咪日本人咧有嗰种嘅心情？呢个日本嘅太太咧，佢竟然就讲出呢个金句，就话对唔住，都系我内分泌失调嘅错。 吓、啊，即系唔系 小女人想， 即系话咧，阿福原爱咧，我 可以讲下先啦。 福原爱咧，佢就系秉承一个叫做女，喺日本咧里面咧就系男系 尊 噶嘛， 女 卑噶嘛， 系啦。 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对唔住啊， 都系我 唔 好 就你。我即系呢啲咁嘅自然反应系我自己处理得唔好，如果我处理得好咧，我就唔会行呕噶啦咁样。 系啦，咁我想问 下，咁佢就做得到一个日本女性嘅一个叫做 传统 啦， 好传统啊，仲要系一啲唔好嘅传统。我想请问。 啊、 我哋呢位香港过气孕妇，俾你会唔会有咁嘅反应咧？ 我梗系唔会啦， 大吵大闹啊！ 你傻的嘛？咁呢啲自然反应嚟噶嘛？你 系 你陀仔啊？ 系啦，系啦， 似你 所以呢个就 发烧个脾气都唔得啦。 即系呢个卡哇伊同埋香港女仔嘅分别啦。 不过可能咧，我又觉得咧，可能即系因为佢真系佢真系搵钱多过佢咧。咁喺呢个叫做日本社会里面嚟讲，可能已经系唔平衡噶啦嘛。咁所以佢喺呢阵子咁，不如我退落嚟。哎呀，系啊，我唔啱啊，咁样嚟迁就个老公， 系啦，好啦， 会唔会系咁咧？ 嗱，已经系就咗佢啦。 老公可能已经自卑紧噶啦嘛。 系啦，咁啊就咗佢啦。咁点知咧第二次啊生咧，佢话咧就直接导致佢话咧佢自己觉得从此同呢个老公咧冇感情啦。 系 咁咧就话再两年后就福原爱咧有一次咧就去睇牙医。 系 个老公咧就一直咧就同佢讲话，你换件衫先可以去。 哦， 你如果唔换件衫，我唔会陪你去睇牙医。 即系嫌弃佢 着得性感得仔， 佢系用衣着过分华丽。 哦， 就唔系性感喎，性感咧， 你着到咁靓做咩啊？ 系啦，性感都仲，你都仲有啲藉口可以谅解咧，就话啊唔想俾人睇视咧，但 系 佢又话使乜着到去咁好用华丽，系啦， 去到饮咁嘅样啊？ 咁但系你谂下，其实佢系明星嚟嘅，即系福原爱咧系真系喺无论系 佢国宝嚟嘅， 国宝级嚟 嘅，系咪先？佢冇理由烂大大勾脚趾咁样行出去噶。 我哋如果打个比喻咧，就等于咧，即系当年咧啱啱喺奥运退役翻嚟嘅郭晶晶啊，又或者好似伏明霞嗰个级数咁样啦，系人都识，仲要喺佢当地社会。咁你谂下啦，郭晶晶同伏明霞。佢有冇可能牛几粒嘅？可以。 等先， 但系佢始终有个星味。 冇错啦，佢点都要着得靓啲噶。 几粒出嚟都系一粒星咁靓咯。 但系 点算？ 李丽珊唔系咁噶。 喂，佢行出嚟啊，都系一粒星啊， 都系大家啦。 佢都唔可能话即系就咁即系劈拖噶。咁但系佢老公佢讲到明就话咧，你如果唔换翻朴素衣着咧，佢我唔陪你睇牙医。 系啊。 嗱个问题就竟然佢唔系谂住自己都要着靓啲，佢系希望咧你同我着得暗淡啲。 Okay， 喂，嗱，咁已经高低有好大差距啦。 如果从呢两个例子啦，即系咁样出嚟嘅话咧， 我觉得系豆腐挑骨头系咪？ 我觉得系个男人个自卑感作祟。 系啊， 系 啊， 嗱、 啊， 嗱，不过我冇第二啲资料啦，我净系 最激动咧都未出啊！ 真系，我 最激动就系睇牙医啊，喺下喺睇牙医嘅过程里边咧。佢就先屈佢一定要換翻件衫，好佢忍換咗啦，我都唔知點撲數法啦咁樣。 唔係，咁可能就真係唔著咁周身名牌啦，可能。 著完睇完牙醫啦，翻嚟嘅時候，老公係咁鬧佢。 仲 可以俾你估下，可以闹啲咩咧？系同睇牙医嘅过程有关嘅。 你做乜嘢睇牙医嘅时候，对眼望住个医生？ 嗰个方向。但你要再离谱啲，嗰、那个方向啱啦，同睇牙医嘅一啲动作有关嘅、 哦 okay ， 一定要做嘅睇牙医。 你系咪擘大口嘅时候做乜呻吟咁嘅声啊？ 嗱，擘大口又中咗一半啦。 我啱啱想讲擘大口噶啦，因为你睇牙一定擘大口啊嘛。 冇错，冇错。 呻吟咁嘅声， 佢话你头先擘大口嘅方式，你似系引诱人一样，你呢个妓女。 哇！佢黐线嘅， 哇！去到几尽啊！ 哇！ 即系你直接想象唔到， 明想同佢离婚系咪啊？你唔好咁虐待人啦！ 佢究竟系要有几有幻想嚟？ 第几年啊？嗰阵时系 呢个系讲紧，唔系佢2016年结婚，佢2019年嘅时候咯，咁、 哦、 所以就 三年 之后咯，三年之后，但系佢已经喺2017年生咗第一个噶咯，佢哋。 我喺度谂紧一样嘢啊！ 咩啊？ 个男人其实咧系有组织地咧同佢结婚之后咧就要佢离开 佢 一半。 身家系啊， 因为有三十七倍， 哦得唔得嘅咧？系咪咧？ 喂，咁嗱，你谂下，你结咗婚之后，你虐待佢， 我都可以嘅。 你嘅精神虐待佢就搏佢离婚，然之后我分你一半身家。 唔系一定系男俾女分嘅咩？ 计边个身家多噶？ 系咩？系咁计嘅咩？系啊，真系多谢两位 咁多年， 多谢两位仗义相助，真系嗱你晒火，你话系咪先？ 因为婚姻系共同噶嘛，未必一定系，未必一定。 但我睇亲嗰啲剧集，全部都系个老公签章。哎呀，哇哇！如果咁啊，真系好绝。哦、真的太絕了，這條橋真的，他就說因為這一句 真的有陰謀、啊、 不是各各自 愛 令到他耿耿於懷，無法可以呢、就是、去、舒緩到，因為這樣被人說 是、啊、因為 他還有偏執到一個地步了，已經 是他呢最衰格的就是說他只有一個妓女、啊、你當我是什麼，你傻的 很瘋爽， 你瘋狂的，真的你這樣 說他說這幾年婚姻過程裡面福原愛帶挈他不少、哦、因為他、不停佢翻 嗱， 佢喺日本佢系有 show 做啦，佢甚至乎咧愿意陪个老公咧就翻去台湾定居，喺台湾发展事业，但一样咁受欢迎。 系 啊，两公婆咧就不停喺度出 show 啦，佢就做好多唔同嘅一啲综艺节目咧，所以其实一啲都冇亏待佢噶。但系所以而家第一人好即系好惨咧，就系有两方面咧，一个就话咧呢个福原爱咧，因为佢而家俾人影到就系佢同另一个男人喺酒店度走出嚟，佢亦都直言不讳，但佢讲嘅时候就话。呢个系喺我即系感情最脆弱嘅时候咧，出嚟陪伴我嘅人。不过我哋开咗两间房嘅，即系佢声称我哋开咗两间房嘅，系啦，唔紧要嘅，系啦。咁所以而家 玩完呢间到隔篱嗰间， 系啦， 可以房中房噶嘛，可以通 系啊 ，connecting room。 咁你会唔会又体谅个老婆佢咁样去即系揾咗另外一个男人移情别恋啦？定系你觉得点都唔应该勾三搭四咧？ 系佢未搞清楚佢两个婚姻嘅关系做呢啲嘢咯。 我就会咁讲嘅嗱一。始终咧呢啲系佢哋两个人或者佢哋自己之间啲感情瓜葛嘅事，咁、我哋好难去评论或者点样。不过如果从呢啲咁嘅 case 咧，我系会同情个女士，就算个女人真系揾男人嘅，我都觉得咁样无可厚非。 咁你觉得表面上系咪真系同咧嗰个地位啊、收入悬殊有关咧？ 我肯定系嘅，彭姐头先就口轻轻话我 佢唔介意人哋揾得钱多佢， 咪就系咯。其实去到嗰阵子，你就唔系有嗰个谂法。 我都系咁谂啊，我一直都系成日都懒轻松咧。哎呀，我最中意食软饭。 咪就系咯，佢初中嚟嘅时候成日话佢老婆揾钱多过佢 噶。系啊，我成日都话我好啊，食软饭好啊。 系啊， 但又唔好嘅咩？ 我都怀疑緊啊，如果真係去到嗰一刻呢。 其实唔好话唔係话刻意食软饭，而係只不过大家人生咁长，咁梗係有高低㗎啦，时间係咪，咁可能呢一轮佢搵得多嘅，咁咪佢。 如果大部分时间呢、 啊、 如果大部分时间呢 十年计呢， 咁如果係啦。咁如果我哋係相爱嘅，咁都冇乜所 谓。其实係嘅，相爱就因为大家都係共用㗎啫，你知而家呢个现世代係咪先。 唔同㗎可能都係。 你自卑还自卑，你唔可以搞破坏嗰段 婚姻啦，你 可以咁样虐待对方噶嘛？ 系啊， 不过咧， 呢个真系错得好紧要。 我谂佢个心理好容易就系话，你好叻啊嘛，你个个都中意你啊嘛。我就有另一個陰暗面，就成日想摧毀 你。 係啦、 啊， 其實你邊咁叻啫？你其實你好 cheap 嘅咋，你好渣啊！你個人，糟質你真係。 唔知咩威啊？咩威啊？嗰啲咁嘅人，威人威之行喺屋企就整衰你咁樣。 所以啊，係咪男人真係太 cheap 咧？即係我哋又自己又唔爭氣。 好玻璃心。 係啊，我哋又唔爭氣，但係又 唔係佢呢個呢、這個個案 啫， 麻鬼煩啫。 你同我都係男人啦、啊，我哋唔係咁嘅。 係咩？ 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揿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年入呢咁个制度，低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取厕纸，令我筋肌力疲，缩喺隔篱，就只有一位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都是乐队来的，这里是汤力，衰在个制度。 啊，唔通对于两公婆来讲，会不会埋怨就是衰在个结婚制度？ 可能是啊，或者衰在个封建制度咯。如果不是，我就不觉得自己钱少过你，我就会被人看不起了。 讲开呢，即今日经济呢，好多头先我哋都有讲呢，我回想返呢，即曾经何时其实我都帮衬过。 是。 咁嗰陣时帮衬呢，我就反而好印象深刻呢。 你 是 为公事去做㗎嘛。 是录音呢。即是六个打手究竟是怎样打小人。咁跟住我记得嗰陣时呢$50打一次啦。咁然之后呢嗰个打手呢佢仲有一个小细节呢有问我嘅。你想用咩鞋呀？ 哦，是啊，是啊， 即是拖鞋定高踭鞋？ 是啊， 佢有 鞋 啦、 啊 哦、 有高踭鞋， 是啊， 有嗰啲呢有嗰啲平底嘅绣花鞋、 嗯、OK， 然之后仲有呢普通嘅皮鞋。 哦，边个最毒啊？ 我想想斗令争 是 斗令争， 因为啪啪声啊，斗 斗令争直情追爆 的、啊、但是斗令争的位置少的嘛、啊、即是你追下去 不够集中咯focus 劲啊，真的、 啊、可能我因为要录音啊，所以我想听到出色 的、哦、那你可不可以双鞋码 两 只一齐啊？以前童军嗰啲皮鞋咧、 啊啊， 会黐埋个铁片鞋码噶嘛？ 嗰个好似马蹄咁， 马蹄噶嘛？哇！你起啲咔咔声啊，直情啊，真系杀伤力武器啊！嗰个 当年咧，嗰个打手佢就冇呢一个选择， 冇呢个服务。 但系佢真系有咁多只鞋俾你拣。 系啊，佢真系问你，你想用咩鞋啊？ 咁系咪唔同鞋有唔同嘅钱价钱？ 就唔系， 哦一样 噶， 一样价钱。 哇，咁好咧，都唔错喎，几有相遇喎，佢哋都 即系几公道啊！ 好公道啊！如果你话咧今时今日去打咧，唔知会唔会咧，可能就话每只鞋咧，佢都会保证消咗毒先咯。 哦、 即系又话咩鞋底最污糟啊嘛，可能有分啊。嗱呢只就消咗毒嘅， 呢只咧就啱啱踩过九 A 嘅， 啱啱踩过晒嗰啲，唔系 咁样。 系啊，呢只冇安心出行过嘅， 够邋遢。 哦，可能系、啊，会唔会与时并进啊？ 呢只咧喷咗嗰啲咩 消毒水嘅， 系、啦， 呢只就冇喷嘅，系啦、 啊， 但呢只就冇喷嘅。睇下你想对你嘅敌人咧就施以乜嘢嘅毒手啦，咁样 啊，都好想去扒下究竟今年系点。 系啊，晏啲啦，我哋听呢个《百无禁忌》咧，我哋会听到多啲关于咧今年打笑人经济嘅文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有关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草案议案内容作出解说。他说2019年香港发生反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 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特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瘫痪立法会运作，阻挠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策划和实施预选，企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夺取香港管治权。王晨批评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和行政等方式，以及一些驻港领事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公然干预香港事务，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提供保护伞。他强调回归后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应该确保爱国者治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全国人大开幕礼上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选委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调整和优化选委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委会选出行政长官，并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以及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王晨说，为保持制度连续性，将会只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不会修改基本法正文，由中央以决定加立法的方式分步推行。他指出，在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后，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按照有关决定和有关方面及早启动相关修例程序，在经修订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依法公布实行的同时，原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会废止。王晨强调，要通过选委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广泛的代表性，亦要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选举制度。财政部表示，今年国防支出预算大约13,553亿元人民币，增长6.8%。国防预算连续五年突破10,000亿元，增速微升2%。公共安全支出预算近1,851亿，增长0.7%。财政部话，去年国防支出12,679亿。100%完成预算，而公共安全支出近1,836亿，超出预算0.2%。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人大会议之后，离开座位时跌倒，随即有几个人扶起他。列席会议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走向董建华了解情况。董建华其后步行离开会议厅期间，扶住身旁的另一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沿岸有雾，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3点，跌183点，成交金额1,3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9点，跌16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684.5元跌5.5元，美團336元跌4元，盈富基金29.24元跌1.8元，小米集團24.5元跌9元，港交所477.2元跌5.8元，阿里巴巴226.4元跌8毫，中国平安96.5毫半跌1.05元，比亚迪股份196.4元跌6毫，中芯国际26.5元跌7.5毫，药明生物90.7元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7.9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6，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3点，跌326点。港金现价报1569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56美元，卖出16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大约是8分钟，但是还是挤塞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重复多次，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咁有两边去翻大埔公路都挤塞噶，咁包括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啦，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北角入口慢线同中线嘅工程已经完成啦，咁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去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浅水湾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了浅水湾道110号少少的。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桥面来回，荃湾路骏星工厂大厦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陆日明，隔咗差唔多4年再同 I.F. 波成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感觉就真系好唔同嘅，因为做咗人妻之后咧，讲嘢好慢啦，咁啊捞得都好慢啦，接收嘅资讯都好慢，好长气嘅。我系陆日明，想知道我同三年几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I.F. 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耶、yeah!！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爱宠训犬学堂， 自己的狗狗都会互相打交，其实他们都会有妒忌心的。 狗狗有打交的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因为狗主不公平而造成的。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份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嘅内容其实好低能，一有唔开心唔好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系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嘅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嘅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11点41分吓，天气21度咁啊，湿度92%。 系啊，咁我哋今日点唱日子啊，欢迎大家网上留言啦，我哋嘅 fax 同埋233-6453都得嘅，晏少少打电话嚟18723888啦吓。 哦，系啦， 系晏少少啦，系 唔系你噶？唔系你噶？ 我以为系啊， 我都以为系啊。我哋装紧，我哋咧帮我哋听电话一个朋友几时翻嚟？ 系 18723888，晏啲可以打嚟，但系网上留言无任欢迎。 系嘅，嗱，讲开咧就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名字，我们自己本身就各自有自己的名字，有很多时候呢店铺有店铺的名字，你去到就算外地呢亦都需要了解下人哋啲名字嘅，其中咧唔知道你好唔好咧，喺旅行嘅時候咧，如果你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係啲鐵路咧，多唔多留意佢哋 嗰啲站 名啊？站名咁啊，有陣時咧，我都會咧跟佢嗰個站名啊，好似學外語咁樣嘅。佢成日噏出嚟，跟住好得意咧，你又會你又會跟佢。哦，下一個站 the name 係 啊，會啊會啊。 譬如你日本，你已經有成日聽啦，佢讀嗰啲站名咧 ，Yoyogi 係啦 ，Shinjuku 係啦係啦。咁如果去台灣咧，佢直情有三種發音啊嘛，除咗佢有英文同普通話咧，仲有台語同埋客家話。 係啊， 咁你好 客家話， 好嘅。佢哋有客家話㗎， 即 係閩南話，南話就係台語。客家真係咧，客家人嗰啲，所以你每次聽嘅時候都好有趣嘅，覺得佢啊，佢得意啊，真係。係 啊， 我哋都要跟住學嘅，因為都好清晰嘅都係。 係自己作為遊客咧，就會其實可能係側邊嗰啲人咧，本地人聽你啊， 傻 嘅啫，唔係好明顯啦。你諗下，如果你喺香港，你聽到啲人係咁喺度講話，下一站係天后，下一站係天后。系啦，你都覺得好傻嘅啫。 唔係，因為咧佢日文字咧仲好啲，因為佢有英文嘅翻譯噶嘛。咁我哋唔識睇日文啫，但係佢讀英文嗰粒咧，我哋識得哦，係會跟住佢譯噶嘛。咁啊容易啲嘅相對地。 我自己都歡喜咁樣跟嚟學。 係啊，有好多旅行嘅回憶啊！你好衰啊，即刻勾起曬條引。 冇錯，我就係想咁樣。 衰啊！ 我就係要引起你哋咧，即係嗰個旅行嘅心啊！ 放馬過嚟， 行咧， 我勾。 行咧， 除鞋 点啊？我哋再参加旅发局里面嗰啲咩？ 想你游和你想，定系和你游啊？嗰个系 咁我 冇和你游啊，想你游啊， 想你游啊， 和系日本嗰个和啊， 都得系啦， 系啦，和风嗰个和啊。嗱，因为咧想同大家咧就去日本， 好啊，日本 思想去旅行吓。 好， 咁啊去日本做乜鬼咧？咁啊又系搭下啲铁路咧，就学下人哋啲站名，因为咧呢个几搞笑。 佢嗰个站好难学噶， 系啊，有一个站咧，原来话。最近就成为了日本啊最长读音的车站， 最长 啊， 最长读音 都不知道点解而家先讲嘅咧，其实佢应该一向都有噶嘛， 熟唔熟噶？我哋如果平时 因为原来是咁嘅，点解会突然之间又再话有一个最长读音呢？因为咧嗰个铁路公司咧，佢同一间咧汽车公司合并咗， 哦， 合并咗之后咧 就长咗啦， 就要加埋间公司啦。那個汽車公司的名字啦，咁而家講緊嘅咧就係日本嘅富山市， 富山市 有一啲地方鐵路噶嘛， okay, 即係唔係就咁全國 即 係 唔係全部嗰個 JR 嗰啲，係 啦，咁有一個地方鐵路，咁佢咧就同呢一間嘅汽車公司咧都係出名啦，因為喂 Toyota 係咪出名先？ 我當然啦，係佢哋自己本地生產嘅。 咁呢一個咧， 都要可佢哋可以一間私人公司同埋一個鐵路公司啊，唔係鐵路公司都係私人嘅， 係啊， 即係佢唔係全部國營嘅。 地方嘛，呢個係好啦。咁咧就個重點咧就係講究竟嗰個車站 名 改咗乜嘢先。 好，本來 原本咧嗰個車站名咧都係長啦。 叫做咧富山套 UPAC 本社前括弧五福末广丁车站。哦 我记都记唔到啊！ 系啊， 咩末广丁本福车前啊？ 呢个系佢未加之前， 原本已经咁长， 原本已经咁长啦，咁佢先可以突破到嘛。 但佢因为已经有个叫富山铺 U 诶 Toyo Pad 啦， 系咪？ 系啊 ，Toyo Pad 系啊， 本社前 括弧我仲有个 五福广唔系五福末广丁，你一读睇住都读错啊！真 系系啊系啊！ 咁咧有问过啦，我有问过，即系我哋嘅日本专员啦， 系啊， 即系小白。我问其实个括弧入边使唔使读噶？ 系啦系啦， 括弧都要读嘅。 哦 ，OK， 括弧都要读。系啊，好啦，而家改名咧就叫做咧 Toyota Mobility 富山 G 广场五福前括弧五福末广丁。 喂，咁即系点啊？系咯， 好啦，系啦，咁就系话咧呢个成为咗咧有25个日文字，32个读音，全个日本国啊，最长嘅站名啦！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我谂你冇人咧，冇人会冇人落车嘅时候咧，会同我司机讲唔该，系啊，下一站我就要喺咩会广丁嗰度 但系咧，佢又好似冇讲到咧，话如果即系我哋成日都会喂太长，我唔会讲晒 啊。 有冇个缩 写 啊？ 缩 写系 即系我哋香港连 旺咩字啊？ 旺角地铁站恒生银行都要将佢简直系旺地行啦，我哋懒到咁噶嘛，佢哋会唔会都应该有啦？ 旺角中心都叫旺中啦，系咪先？ 系咯， 呢个字我哋都懒啊。 系咯， 咁你话咁佢应该要点咧？ 所以咧，佢咧就冇一个，佢冇一个读出呢一个站名啦，佢冇一个简称嘅， 系啊系啊。 咁佢咧应该都系会跟翻时间啫，佢咪预翻原来咧读完之后咧都成咧一分钟噶啦，咁佢咪一分钟前咧好播定出嚟啦。 喂， 但系咁最紧要就系其实。哇，32个音节，咁25个日文字，咁其实读要几耐咧？我已经请教咗人 了。哦，系啊，已经读埋音添啊，听下先，系啦。 讲嘢啦，喂， 你揿 咁 滞 啊？ 揿咗滞啊？ 系、 哎， 你删咗声啊？系、 哎、 啊， 傻猪嚟 啊！因为做节目啊嘛， 嚟、哎、多次，嚟多次。 O、OK、K，、 哎、我听下先啊。 Toyota Mobility Toyama。G スクエア五福前、五福末広場。 原来又唔系好长咗，七秒啫嘛。 系喎，佢读出嚟又唔系好长，不过分开咗两句咯。你直接觉得有逗号噶喎。 因为有复古啊嘛。 好啦，反正录咗。 Toyota Mobility Toyama G スクエア五福前、五福末広場。 哦，其实都咗， 我净系听到 Toyota Mobility 啦， 呢个系最紧要。嗱，佢因为佢有个 Toyota Mobility 啊嘛，即系富山 G 广场五福前啊嘛。我觉得如果我哋系即系啲游客， 净系记住 Toyota Mobility 就算啦， 嗬。加埋个 G 咯，最多我哋点英文咯。 都好啊，真系。 TMG 咪 OK 啦，系咪先 啊？系。 但系佢其实咧有冇限呢件事啊？我觉得佢特登去玩呢啲咁嘅，即系咁长嘅字，等佢成为一个好特殊。 佢之前有个站咧，我睇翻咧就系17个字，26个音嘅。 哦，即系咁，因为呢个加咗，所以佢变咗最长。 之前嗰个就叫做等池院及立命馆大学伊粒校区前。 伊粒咩？ 伊粒唔系 伊粒咯，伊粒咯。如果嗱，俾你缩写啦，你点讲啊？嗱，我等池院及立命馆大学伊粒校区前。你会将佢变成等咩？ 等大啊，等大姨啊， 唔系啦，等前啦。 系啊， 够咁巧，我又录咗喎呢个。 呢个又好啊， 我又听下， 听下先。 本来系咁。 同志园立命館大学衣笠校キャンパス前駅。 呢个好似难啲喎，呢个。 咩多次赢？ 诶，等多次啊！ 听多次啊，嚟。喂，听啊，喂。 小白辛苦你啦，小白。 同志园立命館大学。衣笠校キャンパス前駅。 你知咩间大学？ 佢 哎呀，唔知点解呢个好衰啊！你播呢啲日本名而家咧， 直情 阿小白又读得好喎，佢有晒嗰啲一阳顿挫咧， 好想已经落车， 好似啊， 好想落车，然之后去前边嗰度食个拉面啊， 点算啊？点算啊？播两粒音啦，系咁要听下东京百货啊，真系。 谢谢这涉谷中心，潮流百货的密林，造就你我的相识，快乐过才能有遗憾。那日我排着队，那餐店太多人，注定了由你牵引走向下一层，一眼就仿似半生，可惜随换季牺牲。原来我已不需要凭着几张彩照，从临旧地到每间店只追思十秒，橱窗灯关了，伤心还剩了多少。原来我已不需着沉闷色调，不必心血来潮孤身旅行，灯光渐慢，明白痛心过就当遗失车票。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哎呀，止住咳先啦！东京百货啊，有头先郑融啊， 打！ 哎呀，你打乜嘢啊？ 我想话我哋个股市又唔需要打人嘅， 系咩唔打嘅咩？ 打 小 人 嘛，打 小 人， 打小人系 好嘈啊！ 后世先至会演绎到去咁嘅咋，股市唔系有呢啲嘢嘅，股市啲人啊比较单纯嘅。 我小人好单纯嘅，就想佢衰啫嘛， 就冇黑 心嘅，一心要佢死， 一心要佢衰啊！我初心就系咁啊，真系。 好啦，喺呢个打小人之前，我哋不如打电话嚟咧，好唔好啊？ 好啦，1872388啦，有咩点唱啊？而家无人欢迎1872388。 打电话嚟点个唱系啦，嗱，廿四节气啊，今日咧就系咧系惊蛰，咁究竟系我哋今年第几个嘅节气嚟噶？ 哦，即系数到第 数数手指已经系 第四、 第八。 哦、你又夸张得滞，立春先是第一个， 哦、第四， 啊，今日是第三个，系、 哦、 啦， okay、 因为咧立春之后咧就有雨水，雨水之后咧就系惊蛰啦，系、 哦、 啦， okay， 所以第三个，咁咧嗱，除咗惊蛰咧要打小人啊，喂白虎之外咧、 嗯， 啊喺啊，即系其实咧仲有一啲禁忌啊，同埋一啲嘢要做嘅、哦，老一辈嘅人咧有一个咧叫做咧两吃三做嘅习俗， 两吃三做， 系 即系我头先你日本一拍二食啊， 系啦。 定系一魚兩吃啊？ 係咯，係點噶？ 兩吃三做咁樣啦。 好， 咁啊，一個咧就係吃水果，吃三果， 吃三果。 另一個咧就係食龍嘅食物， 食都會龍嘅。 龙食咪叫龙食， 食咗龙胸， 一条龙 嘅 龙嘅，我哋古代中国系以龙啊行先噶嘛。 哦，龙龙须糖 等等，咁啊究竟食咩三果先？我哋讲食咩 火龙果 咯，龙食 咁咪两吃咯， 两 唔系啊，两样嘢嚟噶。 香蕉成条龙咁样咧，弯弯嘅龙船。 哦，系得唔得？ 龙食系另一样嘢，三果还三果，咁有啲咩咧？ 菠萝、凤梨、橙。 OK， 头先有一个字，有一个字系会中嘅， 菠字、菠菜。 生果啊，咩菠菜啊？ 菠嘢菠萝面。 头先你讲咗个字，你头先讲咗个字中嘅。 我头先讲咗个果字， 菠萝啊嘛。 菠字、萝字、凤梨、凤字、梨。食梨 系啦， 雪梨啊， 系啊，食梨。 Okay、 我雪梨依家唔系当做噶， 嗱唔系啊，讲紧古时啊嘛，系 关 你咩而家事啫？ 古时就当做啦，可能系。 古时当做啦，同埋唔系雪梨，应该系食梨啦， 梨鸭梨，可能系鸭梨， 梨子。 点解会食梨咧？ 我因为想分离，同嗰啲衰嘢分离。 吓， 系咪咁啊？ 中啊， 系啊， 好嘢， 真系啦，嗱，真系古时啲人咧，好兴爱 到分离，仍然是。 咁咪即系个衰婆要拱走佢，识你啦咁样啊？ 系啦， 系啦。 咁系咩啊？ 个梨咧，即系有个梨字嘅意思啊嘛，咁咪阴啊嘛，系咪？咁啊要咩叫咩？要乜嘢离开自己啊？ 离别时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 衰运， 衰运咯。 大家又记唔记咗？即系记咗一啲迷信嘅。 送嗰个叫做冬天走。 嗯哼，啊咁其实系嘅，都你唔系日剧，但系佢粤语唔系送东西走嘅。 唔系日剧咩个日剧啊？ 日剧， 你话讲日剧嘅， 唔明啊， 系咯。 你有讲日剧啊？ 唔系咯，你有啊？ 你听翻大 啦，你讲啦。 嗱系啦，咁咧系有啲嘢要嚟，你记唔记得咧？荆棘呢一日会做乜嘢啊？ 蛇虫鼠蚁 走出嚟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佢食你咧，希望咧，即系食咗你咧，嗰啲蛇虫鼠蚁离开佢自己啊！ 哇，咁简洁嘅，真 系啊！ 我反而惊。引咗啲蛇虫鼠蚁， 系咯，咁甜、啊、，OK， 唔紧要，取其谐音。 因为咧，系啦，取其谐音，点解咧？咁因为咧，以前以农立国噶嘛，系咪？咁啲农民就真系最怕啲蛇虫鼠蚁出嚟扼晒佢啲农作物，咁佢就惨噶啦嘛。 系啊，系啊。 所以咧喺荆棘呢一即系咧前后咧，佢咧就会喺打春雷之前咧，咪、即系嗰日咧，佢就会咧 食你， 系啦，就会食你。咁、希望咧食完之你咧，啲蛇虫鼠蚁走开，就唔会食晒佢嗰啲叫做农作物。 系、 因为咧真系好阴功噶嘛。啲佢种晒嘢出嚟喺荆棘嗰时候咧，哦，啲蛇虫鼠蚁出嚟饿咗一年噶咯， 系、 出嚟食晒佢啲嘢嘅时候，入弊家伙啦嘛， 系 咪？好啦，咁啊，第二咧就 系生果就食你， 系啦，食你啦。第二就系龙石，咩叫龙石咧？一条龙个龙， 好似一。会唔会系啲虾蟹嘅嘢啊？唔 虾蟹，但我觉得佢同农作物有关嘅。 诶，又唔系，佢唔系攞嗰个音。 佢攞形状咯。 有啲咩系？ 但 系 因 为 我哋广东食嗰啲龙虎凤咧，其实全部你都知啦，龙即系蛇啊嘛，食蛇。 又唔系噃，嗱，其实咧呢啲龙食咧系有几样嘢嘅，咁咧系细诶，佢哋咧即系各省各市都会系食嘅诶呢啲嘢嘅。 佢系咪觉得个龙会食呢啲嘢噶？ 唔系， 但系我哋食咗就觉得自己似条龙。 佢系因为嗰样食物咧，嗰、那个吓系啊，即系有啲咁，但系都要加啲幻想嘅。 扭麻花，麻花饼， 类似咁样啦。 嗱、啊， 你谂下嗰啲类似啦，嗱，佢咧系有 蒸面糖， 唔系有面啦， 面长寿面 系啦，有面啦，有春饼啦，同埋有呢个云吞饺。饺子嘅， 就系 龙食啦。咁咧，即系佢叫龙食咧。咁咧， okay. 我就想问下你， 即系个形态啊？ 点解系？ 系啦， 因 为 条面就似龙嘅身躯， 系咪啊？ 咁然后仲有咩？云吞啊嘛， 系啦， 云 吞 就似佢上面嘅个鳞片。 啊， 系啦，就一片一片咁样嘅。 咁啊， 嗱，呢佢真系有少少围巾，我而家俾你配。 好啦， 有龙眼、龙须同埋龙鳞。 啱啦，啱啦， 系啦。咁究竟系配喺面啦、饺子啊、同埋春饼，究竟系边点样配法咧？ 哦， 春饼我唔知系咩样。 春饼圆咕碌咁样嘛，咁咪就系龙眼咯。 春饼系龙眼， 不过唔系咁大块喎，龙片、鳞片， 系啦，龙 饺子就系个龙眼啦， 系啦，啱啦，跟住龙须 系就 系 条面咯。 龙须 系 啊，一条条啊嘛， 系啊，一条条面啊嘛，咪似须咯。咁啊，搞个饺子。 但食嘅时候需唔需要将呢三样嘢砌 到个形状咁样？ 需唔需要噶？ 咁又冇， 都应该要啊。 咁又冇咁咩嘅，系啦。总之咧，佢哋就会食呢个龙须啦、龙眼啦，同埋龙鳞啦，系啦，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百姓咧，佢就话咧，荆棘咧，如果食咗呢啲嘢咧，就以龙啊，嗰个命名咧，食咗落去咧，希望祝愿咧新一年咧。顺顺利利， 即系好似舞龙舞狮 咁 样， 有冇凤食噶？ 哦，佢又 有冇凤啊？ 凤爪啦，鸡毛扫啦， 应该都系我啊， 系咯，鸡毛啦 啲嘢啦。 咁记住啦，下次你食嘅呢个饺子就话，我食紧个龙眼啊，咁样 系啦，真系。 我食嗰啲面咧就系食紧龙酥喎，哇！跟住食紧春饼咧就食咗龙嘅鳞啦。 妈妈佢个心口咧， 龙的心啊！我讲心啫， 我都系心咋， 我系讲龙 系啦，龙心啫嘛。 好啦，两食完之后咧，有三样要做嘅， 系 咁俾钱啦， 发财。 一个咧就叫扫虫仪式啊，喺田喺田里面做嘅， 扫走啲蛇虫鼠蚁。 系啊，真系啊，佢哋就会咧有个扫虫仪式咧，即系话咧系啦，即系蛇虫鼠蚁啊嘛， 今日要扫噶， 扫鬼走晒佢系啦，咁咧就攞把扫把嚟扫嘅，咁咧跟住咧就喺屋企咧亦都会 使骨头噶，骨头。 烹佢走， 跟住咧， 咁咧喺屋企咧亦都有啲嘢做嘅，就系咧攞啲香啊、艾草啊、分四角啊， 我赶走佢， 系啦，就赶走嗰啲蛇虫鼠蚁啊，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好讨厌啊嘛， 系噶， 系啊，咁所以咧佢又会破坏啲农作物，阻头阻势咧，所以咧佢就啲古哋古人咧就会用， 好憎， 就喺呢个仪式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咧，我哋就平时都系喂白虎嗰啲，佢都会做嘅，同埋祭雷神啊， 祭雷神啊，不如一阵间翻嚟讲埋少少雷神得唔得？ 下个礼拜讲咩听啊？ 下个礼拜仲讲， 二个百分点。 總理李克強發表工作報告，當中提及民族和宗教政策的看法，用字和去年報告不同。他說要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表述同去年表示要支援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的不同。在宗教事務方面，李克強在今年表示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積極引導宗教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去年就指出要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早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列席人大會議之後，離開座位時跌倒，隨即有幾個人扶起他。同樣列席會議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走向董建華了解情況。董建華其後步行，在其他人陪同下離開會議廳。天气方面，一股潮湿海洋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港内的能见度降至大约2000米。另外，一道云带为广东内陆带来雷暴。本港下昼和今晚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和星期日初时有雾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26点，跌110点，成交金额14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9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8蚊，跌2蚊；美团340.2升2毫。盈富基金29.28跌1.4，小米集团24.5跌9毫，阿里巴巴227.4升2毫，港交所477.2跌咗5.8，中国平安96.7跌9毫，比亚迪股份198.4升4，中芯国际26.55跌7毫，药明生物91.6跌4毫。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6，英磅10.791，瑞士法郎8.357，澳元是5.987，加元6.133，新西蘭元5.57，歐元是9.2851，每百日元對港元7.18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2。日經平均指數報28691点，跌238点。港金現價報15690蚊，跌2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94.25美元，賣出1694.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坎角道。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啦，咁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会。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崔杰同阿 O， 钟哥乜嘢事啊？ 听日嘅环节准备好未啊 ？OK。 下星期啲嘢做晒未啊 ？OK。 筹备紧嘅新环节有冇问题啊 ？OK。 乜嘢都话 OK， 即系边个负责啊？ 有阿 O、 Kitty、 神光 OK， 神光 OK， 神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今次的敏感人物嘉宾有艺人经理人 Kitty 妈郑燕玲， 飞图入面的 MV 咧，佢有自己的风格噶嘛？ 系啊，叶生好好噶，好有个人风格，唔理你哋，唔好买咯。 沙滩里面揸住丝巾喺度飘，全部都系佢谂嘅。 所有的耳环饰物啊，都是叶生搞的。 如果有人话好像不是咁好啊，咁样得唔得嘅？ 系咯系咯，你会唔会够胆直接讲噶？ 唔够胆。 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那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不是啊，成日用歌词的那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马？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系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翻到嚟啦，我哋可以呼吁大家打嚟边唱。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嘅靓仔同事帮听紧电话啦吓。咁另外咧，我哋嘅网上留言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53，都欢迎大家嚟点唱嘅。 系，我上次试过做一个实验啦。 做咩实验？ 我平时喺屋企咧，对住两个仔咧，我只要一唱歌，第一粒音咧，佢哋就会话唔听啊。 吓、 嗯？咁我觉得太过分啦，系咪先？即系边有咁直接嘅反应、啊？ 点解会咁嘅？ 好啊，做得好啊，我觉得。 第一粒音 啫，系啊，佢已经知道我想做咩咁啊。跟住咧，我去到朋友屋企度啦，佢有个女，应该就系三岁零嘅啫，三岁零 又系咁， 唔系。跟住咧，嗰日我哋去玩啦，我就同佢讲：妹妹要唔要听叔叔唱生日歌俾你听啊？ 你连妹妹都唔放过系嘛？ 佢哋话咧，本来咧佢个样咧就笑容可掬咧，涨卜卜嘅块面。佢话我一唱歌嘅时候咧， 喊啊！ 佢突然间佢冇喊。但系咧停咗，个嘴嘟住，然后就啤住我，系啦，然后直情系咧，本来好眼瞓嘅，我又成晚喺度聊佢话妹妹，我又再唱住歌俾佢听。 我想生女啊，自己生啦， 系啦，佢即刻就好惊啦， 即系嬲之人。 我只能够话佢系有一啲异样嘅反应， 系佢唔识表达，佢唔识表达， 谈不上系反感，但系亦都好难形容系好感。 系咪好多思考噶嘛？佢好似个样 系啦，啊，跟住我就谂啦，咁究竟 研究紧你呢个大人究竟发生咩事？ 系啦，系咪究竟我嘅歌声对？小朋友嚟讲 佢哋都识穿咗背后嘅真相啦。 系啦，佢知道有啲唔好嘅嘢， 有阴谋 应用。 系啦，知道都系唔系几好听啦。不过而家就希望你可以打嚟，咁大家交流下啦。有啲咩想讲，有啲咩歌想唱嘅。 你咁睇唔开，你咪点唱叫阿豪仔唱咯。 我会尽量好 Eason 咁样唱俾大家听噶啦，真系啊。喂，点啊？ 好唱，好彩你唔 定系好 Eason 吓。 好 Eason 咁唱， 咁就叻啦。 咁就叻咯，都几好。 唱到好似 Eason 咁样。 用 Eason 嘅方法嚟唱得 Eason， 系 啦，都 OK。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系啊，星期五大点唱。 世界变了样，你我变了样。有一种爱永远地平常，若到生死笑着喊着无常，世界变了样，你我变了样，没有不可退席的寂寞，最终浸没了围墙。 啊，如果话头先我只歌咧系向呢、這个罗文致敬得唔得噶？ 系啊， 是否晒事上边、 啊？ 跟住佢就系啦，卅几年后我哋有呢一个致敬版， 世界变了样。 哦，都得、啊，因为志明嘅的舞都有 reply 版咯。 系、啊， 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互相呼应啦。 系咯，呢个要摇佢呼应下，就讲下笑啫。收翻 moment 啦，世界变了样啊！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 ，fax 号码23396453。 呢啲号码冇变过嘅。 又冇錯，我哋冇咗個 telefax 啊，telefax 啊， 有我都唔識收啊， 我唔識收啊，好嘅，到啦，你嚟開始先啦。 好啦，阿安妮就話啦，你哋好啊，好想點唱俾泰誒，即係想點首泰極嘅歌，咁咧祝願啊 Gary 咧喺天家咧得到平安啦，祝佢嘅屋企人啦，同埋泰極嘅所有成員咧啊，快啲平復心情啊！雖然都大家都好唔捨得啊，但係都要接受，只係可以我哋做嘅就係可以努力啊，健健康康咁樣度過每一天啊。 冇錯。冇错， 好，我呢边啦，咁咧就有阿平，咁佢话啦，三位，佢录起咗上个礼拜五，哦，系啊，阿平啊，即系咧， 边个平？ 阿 Michael 啊， 系、 哦、，OK， 喺知道啊， 喺医院嘅 Michael 咧，佢嘅朋友， 系， 佢话咧录低咗上个礼拜五咧打电话俾佢朋友咧， 系， 点唱嘅信息。等其他朋友都聽翻呢一個打氣信息，咁佢錄低咗啦。咁佢話咧，佢朋友阿 Shelly 話咧，阿 Michael 咧佢昏迷咗嘛， 係啊， 打開眼睛啊， 哎、好嘢， 真係啊，係 醒翻係咪啊？ 但護士咧唔係醒。只是面部表情懂得打开眼睛啫， 咁、啊、都有进步啊，有进步啊， 所以咧佢嘅结论， 我哋嘈一齐嘈醒咗佢。 喂，系咪话咁都 OK？、啊、 所以个结论咧，佢话点都好，我哋都系开心嘅。 系、嗯、啊系啊， 喂，系咪其实我嘅歌声系有呢种治愈嘅作用啊？ 你觉得你认为你真系有唱歌咩？ 系咯、 啊，你再唱多两句啊！可能更大奇迹弹起身，喂，你唔好唱啊！ 我就拣 stand up， 你别要坐低， 系啊， 坐会错会错足一世。 喂，佢要坐低，佢唔好瞓低啦。 系啦、啊，我哋好愿意啊，即系做到呢啲咁样嘅，即系打气啊。 系啊， 即系经过咁多个礼拜以嚟咧，我哋都接收到阿 Michael 啲不同嘅朋友啦，有呢啲嘅打气嘅信息咧，好似我哋都成为咗佢身边嘅一个朋友咁啊，我哋都。都已经咧，真系好上心啊！希望 Michael 你都要加油啊！ 系啊，咁无论最后点样， 慢慢进步咯， 起码都大家一齐努力坚持，冇放弃过，系啊！喂，恭喜佢，起码有一个即系少少嘅进展，少少嘅进展。 系啊，系啊，系。 好，我哋继续读点唱啦。 系啊，高兴啊吓。 好， 系咁喺呢度咧，阿 Kim Kim 咧，佢就话咧，又系我啊！其实咧，我好中意郭富城嗰个啊。 哦。 今朝听到咧，忆年嘅下雨天，其实咧，成成都有首叫做《雨中感叹号》噶。 当然啦。 说不出，说不出。的后悔，即系佢即刻。 喂啊，唔系叫你唱，系叫你播啊，点播啊？ 快啊嘛，即刻播到啊嘛。 多谢晒， 你 又几 叻喎，即系即刻唱到两句。 系咯， 我都要捞下。 系咩？我记呢啲嘢最擅长嘅。 系啊，祝各位咧都工作顺顺利利啊！ 多谢。 系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就系阿吴听听啦，佢就话啦。阿魏听听应该系，佢话咧多谢你哋啊，三宝礼拜一至五咧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同埋正能量啊吓。三月七号咧就系妹妹 Andy 嘅生日啊，佢喺边度咧？佢喺澳洲啊。咁因为疫情关系咧，唔可以亲自见到佢啊，想点唱佢最中意听嘅周华健嘅《爱相随》。爱相咩人分飞，爱相随，风雨我都不去追，我又怎么能吹得起与你相会？我系啦， 系咪有广东话版噶？ 冇啊冇啊，你将佢译啊，系啊，将佢自己译。佢话咧，希望2021年啊，继续有爱伴随寿星女同埋你哋，多谢你哋接受我嘅第一次点唱啊！哦， 第一次添啊， 多谢你第一次送歌俾 我 哋， 冇错，仲可以第一次听到我哋咁样演绎呢首歌。阿周华健都应该话你唔好再嚟啦吓，咁样吓。 冇第二次噶啦， 冇第二次。OK， 呢个 I think 听 啊。好 ，OK， 好啊。 我呢边有阿 May， 系啦，阿 May 话咧三位主持好啊。咦，哦，咁巧啊。佢话咧，我就系咧嗰座大厦咸水管咧 有 人 喎、 啊。 喺边度？系屯门啊嘛，系咪？好似话喺啊屯门啊嘛。 即系咧，太出位啦， 匪夷所思啊！ 咪就系大厦咸水管又虾嗰个咯， 啊、 就明啊！ 喂，但 系 佢哋苦况系点啊？ 嗱，咁佢话咧，真系好呕心啊！不过水务署咧，经过化验水质之后咧，那个回复咧系话正常嘅。 咁我哋都記得，唔 係 我哋都記得元帥咧，佢都話拉雲一生力計係冇影響添。 嗱， 呢方面我哋都知嘅。 所以咧，阿 May 咧都懂得苦中作樂啊！佢想點翻首歌咧，就俾佢哋呢一班咧受影響嘅街坊嘅。 咩歌啊？ 無奈。 冇 啦，我以为佢索性播虾仔爹哋， 我都系咁话，苏虾仔 或者播虾佬咯，即系既然都系要嘅话咧， 佢系想播小凤姐嘅无奈， 此去不易。 咁样嘅，咁啲虾咧就冇呢个确诊嘅，咁所以咧佢都系冲咸水，好彩唔系食用水啫。 系 咁啊，就 唔系你感觉，我都话嗰个咪当冲海海鲜汤咯。 咪即系就证明你嗰啲咸水 系 好海洋嘅，好海洋啊！啲虾、 啊、 可以咁样成千上万咁样生产， 系 咪？ 佢即系条鲨鱼啊！ 但又从中教大家啦，呢啲就叫咩啊？毅力啊！ 毅力， 即系。在一个咁恶劣嘅环境之中， 佢都 生存到， 唔系佢哋 ham 晒噶咯， 唔系啊，有生噶， 有生咩？话虾虾米嚟喎， 有佢系掹咗佢出， 曾经佢生过可能， 佢话佢掹咗佢出嚟之后先变咗虾米咋， 系咩？ 系啊， 最后又唔好再讲啦， 我谂 起 嗰画 面， 我 会出风烂噶， 哎呀，你小心啊，你小心啊，梗系唔好啦， 多谢阿 May 啊， 好啊， 好啦，呢度有个 Kathy 啊，佢话咧 Kathy 虚啊，佢话三宝啊，三月八号咧系我生日啊，你哋咧，你哋可唔可以同我唱首生日歌啊？ 可以， 因为咧呢一个咁限聚令咧仲生效紧。即我想他多过四个人啦吓，咁、餐厅咧、全部冇堂食，有堂食啊， 有 冇得聚会，所以我想他系讲紧四个人以上，可能他不方便啦。 不过咧，我想讲咧，呢几日咧出去街度食晏嘅时候咧，见到啲六个咪又系咁样坐埋， 系啊系啊，将佢四加二啫嘛， 系啊系啊，咁佢守规矩啦，我哋唯有赞佢啦吓，佢话可唔可以唱只生日歌俾我听咧，帮我解一解闷啊，唔该你啊，我哋一齐嚟啦，三二一， 等 阵 先，咁我读埋呢个点唱，我 真 系唱生日歌啊。咁一次过啊嘛， 赶住 系啊，咁阿妈妈咧就话啦，喂，男神号靓甜甜型仔鹏，佢系农历二月初三咧，系佢嘅挚爱嘅姐夫生日啊，阿二哥咧就祝你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我个靓靓家姐咧日日都咁开开心心啊，一家人咧事事顺利，两个乖孙啊燕燕咧同埋阿俊俊咧就快高长大，聪明伶俐，恭喜恭喜，请三位唱首生日歌过嚟。 好，我哋嚟到啦，我哋自己拣，我哋唔好讲。是唱中英定哪个版本，看看中哪个先。一二三，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日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喂，衰咗嘅，喂，点解唔唱埋佢啊？ 我有我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咯。 系咯，恭喜你，恭喜你， Happy Birthday。 亦都送上呢只歌咧，有好多中意太极嘅朋友吓，亦都系我哋香港嘅一个集体嘅回忆。每一句说话。电话号码1872388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吓。 旁人不理我呼嗌，全因你某天输我受坏，我已深深了解，但你忘情将爱活埋，何解不理这心态，还请谨记，且相中拥吻。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无怨无愤，怎可不解？痴心一片，原是业债。悠悠长夜。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来填补对你的债，

增速微升 0.2 个百分点，公共安全支出预算近1851亿，增长 0.7%。 财政部说去年国防支出12679亿，100%完成预算，而公共安全支出近1836亿，超出预算 0.2 个百分点。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和星期日初时有雾和有几阵骤雨，星期日至下周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5点，跌81点，成交金额1411亿，系14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9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89蚊。跌了1蚊，美团340.2升2毫，盈富基金29.32跌1毫，小米集团24.6跌8毫，阿里巴巴227.6升4毫，港交所478.2跌了4.8，中国平安96.85跌7.5，比亚迪股份199蚊升2蚊，中芯国际26.65跌6毫，中移动56蚊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8.06，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6，人民币6.473，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787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569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3.17美元，卖出169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接唔接受到自己一个人行街睇戏食饭嘅生活？ 我好明显就好独立啦。 嗯， 佢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去做呢样学嗰样咁样咧，又去嗰啲 table for six 啊嗰啲，我就 咩话？你又唔使讲呢啲嘢，即系后面嗰 table for six， 你自己知咪得咯。 同埋以前嘅话，六个朋友一齐食饭都系好正常嘅事啊。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脱离比赛先是真正的开始。名字是 Eagle， 参加选秀比赛的时候已经 show 到他几有音乐才华了。 弹琴弹贝词，打鼓作曲填词都难佢唔到。今次发上呢首作品，亦系佢自己一手包办曲词添加。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天傲 Eagle Chan Leave the World Beh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欢迎你打你点唱。 你都觉得唱完之后要讲翻，即系我哋要讲个广东话， 搞成咁样， 咪咯？ 咩叫唱完之后要讲翻广东话？咩 成日都系 讲， 成日都系讲苏木字系唔应该唱歌噶嘛？ 系咩？苏木字唔应该唱歌 ？OK， 好啦。 30624700嗰啲咩嚟噶？ 18723888，18723888，欢迎打你点唱。OK， 听日梗系唔使做啦，好啦。 Priscilla 咧， 系啊 ，Priscilla 唔使做啦， 就点唱？佢就话啦 ，Priscilla wrong， 佢就话啦，哎呀，3月10号啊，系我个女啊 ，Caris 咧 ，Caris Young 生日啊，喺度咧就想点唱俾佢听啊，祝佢个女身体健康，日日开开心心，佢同爸爸咧细佬咧都会永远都爱你噶，同埋可以祝愿咧香港嘅市民咧个个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去啊，大家努力加油啊！ 好，呢度有Stephanie Kwong 啊，佢就话支持好。咁咧，我就系啊，我寻日生日 出嚟啊， 系啦，系啦，一条小抹香琼角先系实啊， 差噶你。 咁咧， 可唔可以唔好再割车沙滩？话佢自由自在喺海滩 喺海中 咁得唔得？ 好啦，喂，佢咧又有个点唱噶，我谂住咧，横掂都系啦，不如攞只歌 back 住佢啦。呢只歌就佢想点嘅歌嚟嘅。 好啊， 系啦，佢想听。 My way， 哇，犀利！ 佢系我弹字典里面嘅小字典嚟嘅，你睇清佢啊？ 唔系啊，犀利！ 所以佢成日喺度执龙虎榜嚟咁排。 我以为因为 我嗰个执龙虎榜系真系执，逐张唱片咁执噶， 逐只嚟听。 好啦，我而家嚟读啦，趁住呢只歌，因为咧佢话各位主持你好啊，琴日系我嘅生日，我想藉住呢个机会点唱俾自己同所有香港人听。希望个个都身体健康啊，每日都要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特别咧就要祝你哋三宝工作顺利，多啲正能量俾我哋啊！节目唱做长友，听住先啦。如果可以嘅话咧，可唔可以播张敬轩嘅《My Way》啊？佢话呢一首歌非常励志啊！ 系啊，播紧， 俾你听两粒音我哋都吓。哦，咁啊真係好正面喎，希望我寶寶即係身體健康喎，其他嘢都冇所願喎，真 係。Alan 呢 ，Alan Ching 都話啦，你哋好啊，田浩鵬，佢話3月5号啊，係佢嘅侄女啊，阿月月 Evelyn 咧嘅8月生日啦， 係， 咩8月生日？ 八歲生日嘅第日子， 我咁都認咗佢添，證明我幾富田佢啊。 3月5号係8歲啊，生日快樂，希望藉住今日嘅點唱咧，祝個月月咧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同埋咧每日都過得開心。心心啊，多谢我哋读出嘅点唱，呢个名好啊，月月都生日快乐， 系咪 啊？年年都有今日，月月都咁高兴。 你啊，一年就可以年年都有今日。 喂，我呢面咧就有啊李秀坤，咁佢话咧，甜甜妹妹，阿鹏仔豪仔，大家好，佢想点唱就点俾屋企人听嘅，咁佢话啦。我家姐啦，同埋两个哥哥啦，仲有咧喺天上嘅爸爸妈妈同大家姐听啊，即系点俾咁多人听啦？ 知道 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平安。咁咧就要点唱啦，咁佢就点唱咧俾佢所有嘅朋友收听啦，祝香港人咧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努力加油，风骚快活人咧就越嚟越好听。 多 谢 努力加油，咁啊支持我哋三宝。咁佢话咧，我每日啊都有收听噶，好开心啊，好欢乐啊，大家要平安努力加油。好重要啊，呢个平安努力加油， 系啊。 多谢你啊！ 咁啊 ，Jelly Milk Man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点唱俾全家人啊，个个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香港嘅市民咧都事事顺境，疫情快啲消失，经济快啲复苏啊！ 看着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一点一点，我的生活应该让我自己学会掌握。 呢度有一个咧就系、是、叫做Sydney 嘅 Miko 啊，我系 Sydney Miko 啊，佢话咧今日想恭喜我个叉烧老公仔咧。佢话咧喺早会上面咧，公司宣布佢升职啦， 喺逆境里面咧升职啊！恭喜你啊，叉烧， 好熟啊呢、這个叉烧。 佢喺澳洲嘅， 系啊，喺澳洲嘅 Sydney 咯，所以佢系 Sydney Miko 咯。佢话咧，其实佢半年前已经知噶啦，不过要安排一啲改变，咁所以就要等到今天啦吓。佢话豪仔啊，记唔记得你曾经提到过嘅九九六工时啊？系啊，九九六系大陆嘅一个工作时间咧，朝九晚九，一日一年翻足六日。佢話咧，上年 work from home 開始咧，佢哋已經好混亂啦。佢話咧，每日都見到佢係幾多咧，係五九六咯，後來就五七六咯，而家咧變翻五五五啦咁樣。 哇！你話啲咩人生嘅生活啦？ 係啊，佢話佢就唔係，係啊，佢唔係 sales 嘅工種啊，又唔係多勞多得，所以其實冇乜特別著數嘅。佢話啦，四年前入職嘅時候咧，十八個下屬同埋一個同我同級嘅經理，去到琴日咧得翻十個下屬啦，有好多人都走咗。咁、 okay. 啊，總之佢都覺得好辛苦啦。咁啊，唔緊要。佢話叉燒老公仔 ，congratulations！ I am so proud of you。 Congratulations， 叉烧。 最紧要咧，即系自己嘅努力咧，喺身边咧，有啲挚爱啦，不断鼓励同埋咧陪伴咧，都好重要啊！吓、 okay, 好， 好啦，我呢边咧仲可以有一个阿 Fanny 啊 ，Fanny 佢话咧，阿鹏仔、豪仔、甜甜，希望咧可以喺今日咧读出佢嘅信息嘅，因为佢话咧，原来寻日啦，三月四号咧就系佢哋结婚三十四周年啦，即系 Fanny 结婚三十四周年，希望咧我哋两老咧健健康康。啦，肩并肩继续走埋下半世就足够啦。咁啊，想听到咧，哇，又要唱啦吓。 边只啊？ 张学友嘅，梗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啦。咁啊，祝咧大家都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多谢你啊 ，Fanny。 我呢只歌听得多，我哋不如读一次出嚟啦。试下唔唱，读唔读到啊？ 读唔到啊？读咗会唱噶。 因为太熟咧，我哋试下。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字满写。我喜唔系我与你这生一起。哦哦 哦哦， 那句明天风高路斜，都得喎。 但系你求正讲下，好冷静先唱到， 好冷静啊！如果唔系好容易啊。好，我哋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你好啊， 蒋女士。 是我姓张 的。我张女士你好你好。福叔发会人。 今日星期五 你好。 大点唱你有什么点唱想做呢 我点给我老公今日他生日。 哦 生日快乐张生。 是不是张生 啊不是又是今日生日。哦、我有个朋友杨先生又是今日生日。 哦啊、老公杨先生另外一个人来的再加上儿生。 另外一个儿生女。 儿生女。 三个。 三个 ，OK， 都系今日生日， 祝佢祝晒佢哋三个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三倍快乐， 系 啊，有咩愿望噶？你估老公仔佢， 愿望啊， 系咯， 梗系希望个女好啦， 哦，个女好，个女而家几大啊？ 个女知24岁， 哦，你好似想讲到话，个女得24岁咋，好细个咋，咁都做紧嘢噶咯，系咪应该？ 吓， 啱啱毕业啊？ 硕士毕业咗咯，旧年。 哦，硕士毕业。 哇，叻到咁嘅。 Very good 啦、 啊。你应该话阿张女士有钱到咁啊？ 唔系，佢哋两个都叻啦。 我都希望我 系 会有 钱。咁佢会有冇话想做边行咁样噶？ 系咯。 有冇想做边行？佢想做翻去读嗰科啦，因为佢系读啲缪斯林嗰啲嘅，咁所以佢都系想做翻呢一行 咯。哦，有咁样噶，即系博物馆系咪啊？缪斯林啊？你话 即系管理系嘛？ 系 应该系。 哦，幾得意喎！其實我哋本身我哋嘅藝術修養都好高噶。 係啊，你啊，有 咁都要管理一下你啦。 管理下我哋， 你係神級，你係神級添啦。 係啊，係啊，都好喎、啊，真係。喂，咁啊，其實你發展地區都好多啊。除咗你話香港咧，真係好多，譬如我諗歐洲話，佢哋大把博物館。 嗱， 如果需要嘅話， 即係唔怕失禮講句，我哋香港係咪嚟緊有故宮啊？ 有啊有啊，又唔好唔係，一啲都唔失禮。 故宮啊咩啊？ 故宮文化，我哋有 啊。 故宮博物館 喺西九啊。 好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哋啊特首上任之初已经筹备噶啦呢件事， 咁都可以系一个 大展拳脚， 啊、香港需要你。 啲職位太高攀唔起啦。 冇嘅，佢有、哎、即係有唔同崗位㗎嘛。係 啦， 咪 咁點都要人倒下垃圾啩。 我都諗住應徵㗎。 啱嘅， 因為故宮裏面應該都要需要小 豪 子㗎、 啊， 我都可以服侍下喎，真係。喂，咁啊，喂，我哋點都好啦，祝你哋咁多嘅屋企人咧都生日快樂，好冇？ 朋友都係 有朋友啊。 另外，我想點俾醫護啦，你哋香港電台啦，同埋所有真香港人加油。 多謝， 知道，知道，多謝曬，多謝曬，收到曬，生日快樂。 努力噶啦 ，OK，thank you， 拜拜， 再见， 系啊， 够 窝心嘅， 系啊，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读你嘅点唱，1872388啦。Everybody come on, say up and up and up and up. 開中文都好話 up and down。 係啊，喂，呢個單 㗎，我知得 up and up 啦。 呢個歌手我會，係啊，我如果我扮阿女神咧，我會咁樣 tag 佢㗎。咦，佢都有份問你，你是不是攻擊我的村莊？佢都有份嘅，佢都有份噶。 Jennifer Lopez 系啊 ，Jennifer Lopez 之外咧，呢位歌手 Cardi B 佢都有份噶吓。你刚才攻击我的村庄了吗？好 ，Cardi B 佢就系 up 啊，系 U P up。 系咯，电话号码1872388，不如听到我听众电话先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系风骚大点唱。 Hello， 李太。 李太， 你好。 系你好啊， 欢迎你啊。 系 啊， 你好啊， 讲翻 条 正真话。 系，而家都系经已，祝你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大家 恭喜发财， 节节上升。 好，多谢 多谢。大家咁话，你都身体健康啊。 有咩点唱想做啊？ 喺度，我咧就我个妹咧就琴日3月4号生日。 系。 哦，生日快乐，祝福下。 我个女咧就3月8号妇女节生日啫。 哦 ，Happy birthday 啊女！ 个个都蛋糕不停咁食咯要。 系咪啊？ 有冇特别啊？我喺 外国。哦，喺边啊？ 佢上网上听翻嘅。 哦，好啊。咁你李太有咩同个女讲啊？ 系 咯。 系祝我个妹同个女咧就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嗯。 做生意啊，生意兴隆啦。 嗯。 啊，仲有青春常驻。 系。 你 边个做生意啊？ 你传媒要靓啊？系嘛？ 我个妹啊，我妹。 系做边行啊？ 做贸易嗰啲嘅。 哦 ，OK。 我希望佢啊，系啦，货如轮转。 系啊，系咯，希望而家市道好翻啲，佢就 OK 冇问题啊，嗬。 系啊，希望啊，希望。 阿女喺边度啊？ 喺荷兰啊，我上次打个电话嚟。 系啊，有印象，有印象。因为同埋你太把声，永远都系咧， 好开心嘅， 好开朗噶，系啊。 佢仲话佢之前走咗个转喺荷兰啊嘛。 系啊，能量好足够噶佢。 我唱生日歌俾你听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女婿系荷兰人嚟噶。 系啊，好正，系啊。 系外国人，不过就唔系荷 兰 人。 哦，系啊，唔系荷兰嘅。 系一个好人， 一个好人， 系一个好人。 系啦，一个好人。 真系好好，真 系 好好。 系啊，有你呢个咁好情绪咁开心嘅奶奶 系 嘛？ 哦， 外母，外母， 外母， 系啊，系啦， 佢都一定咁开心。系啊，真系，好冇？ 真系高兴啦。 好啦，多谢你。 三宝唱啲生日歌俾佢听咯， 好啊， 我女同埋我妹， 好啊， 唱中文版得噶啦， 中文版， 好啊， 系， 咁不如一齐唱啊，你睇有冇 啊？好啊，你把声开心啲，嗱，你预备咯，一、二、三，嚟，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 快乐 年都有今日， 岁 岁都有今日，恭祝你， 恭喜你！ 叮叮叮叮当当，叮叮叮叮叮叮当，好嘢，生日快乐， 恭喜晒！ 好啦，拜拜。 多谢李太。 好，读下点唱啦。 好正，李太。好啦，呢度咧有听众咧，咁啊叫阿 Kitchow 啊，佢话你哋好啊，想咧多谢我哋上次点唱啦，佢今次咧想点唱俾佢泰国嘅 fans 听啊，三月三日嘅系啊，三月三日嘅莎莎同埋咧阿 Connie 啊，系咪啊？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以往咧三月咧佢哋咧就应该会喺曼谷噶啦，但系今年真系冇得飞啊。 莎莎同埋 Connie 啊， 系啊系啊系。 十摆 系啦，咁咧特别咧系。想点唱啊？阿豪仔可唔可以唱首泰文嘅生日歌？ 系咯，泰文泰文 生日歌咧，啊特别咧系话埋喺曼谷嘅Thailand fans 啊，阿 Grace 咧保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阿大佬咧幸福快乐生活喺泰国。 七到七 ，Happy birthday 啊，泰文！ 来靠 奶，这个健康杯猜猜猜碰，看面细， 我 大事话。 Happy birthday， 系啦，就 沙 华迪卡 ，yeah， very good。 冬音冬音， 系啦。如果唔系我再唱就净系唱到冬冬年渣，咁啊就系啊，冬年渣就出埋嚟真系 吓。好，生日快 乐！呢度有个阿 Fina， 佢就话咧：喂，靓仔靓太，你哋好啊吓。佢话咧呢两日咧晓丽苑因为商场维修。水管咧搞到大家都冇食水用， 系啊， 琴晚餐厅开唔到水咧，就俾翻大家，搞到大家都好紧张，翻屋企冲凉啊咁样。佢话咧希望今晚唔使再惊咧，冲下冇水啦。佢话因为真系有啲单位仲有资料，希望大家咧就唔使喺屋企继续摆水盆做缺水阵啊。咁啊，多谢大家努力啊，大家都要加油啦咁样。 哇，都几论尽噶，冇水用多， 系啊， 咁快啲又翻啲水啦。我呢边咧就有一个啊，咁有心， 点啊点啊， 有一位咧孔志娟，孔志娟，多谢你啊！佢祝我哋嘅节目咧长做长有。不过其实佢嘅重点，咧就系 咩啊？ 话今日系啊，唔系今日 咩啊？ 六号即系听日。 系啊， 佢话系阿芭比林慧生日啦，祝佢健康快乐，生日快乐。 系啊，好啊， 哇，你又好啦。即系积咗咁多德啊！ 唔系，几好啊！所以我哋都有享用到啲福气嘅，已经好 啊！ 好啦，嗱呢真系生日快乐。咁啊，呢度仲有另一个咧，就系Freon 啊，因为咧 Freon 啊 ，Freon 啊，佢话咧我要点唱俾我哥哥君宇听啊！我哥哥咧唱咗半日病假睇医生啊，希望佢可以好翻啦。我仲要点唱俾我哥哥女友 Jessie 听。 OK， 我哥哥嘅下半生咧就交俾你咯噃。希望咧可以读出我哋嘅点唱啦。 好啦 ，April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人好啊！今日天黑黑啦，忽然好想听红日，希望咧个个人咧都好开心又健康啦咁样。 系 系啦，另外咧啊系啊，红日 好高音啫嘛， 系啊唔使啦，冇位啦系咪？ 系 跟住呢个佢系点读咧？佢诶 D I O N N 系咪 Dionne 啊？ D-I-O-N-N-E 系啦，当系 Dionne 啦，佢话咧你哋好啊，三月九号系佢嘅侄仔阿伟杰咧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工作顺顺利利。 伟杰，我谂起嗰只歌， 伟杰独自在澳洲。 好啦，仲有 Winter 啦，就话你哋好啊，今日系佢老公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多谢你照顾我哋，爱惜我哋，大家一齐努力，继续爱护我哋啊，大家啦。 好，听众系你啦，边个啊？ Hello，阿 June， 喂，系啊系啊，你好啊，三位主持人你好 ，Hello June， 系啊你好啊，系啊，今日我系我同我老公系26周年嘅 纪念， 系啊， 周年啊， 希望我哋系啊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白头到老啦，恩恩爱爱咁啦，吓咁仲有希望我个女都工作顺利啦， 系 咁样吓。 咁阿 June 啊，你还记得26年前点求婚吗？ 我唔 即刻呆咗，即刻呆咗，我唔答你， 我唔记得咗。 个老公点求婚？佢男位老公26年前喺度谂尽办法去氹呢个老婆系嘛？去求婚。 唔系因为呢啲变咗日常嘅幸福啦嘛，唔使成日记住嗰样嘢噶啦。 都啱嘅，祝你日日都系咁幸福啊，同老公。 咁啊，老公叫咩名啊？ 阿李啊， 咁你有冇嘢同阿李讲 啊？ 系啊， 阿李仔， 系啊，有冇李答你啊？ 希望佢。顺利利嘅身体健康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有个利字一定系哦， 阿利就要顺顺利利， 系 啦， 身体健康， 大吉大利， 冇错，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咁啊都系， 多谢晒， 咁啊咪都喺屋企庆祝噶啦。 前两日已经出咗去食饭噶啦， 系， 系啊，系啊，系咯， 好， 阿女就系工作顺利啦，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咯 ，OK， 大家都系啊， 好，多谢你， 多谢阿 June， 好，拜拜。另外呢度仲有两个点唱，好快读埋佢啊 ，Mandy Wong 咧就话啦，仔仔浩朗咧9号生日啊，祝佢快高长大啦，咁啊健健康康嘅。咁呢度呢輝汪 Lam 呢就話啦，今日自己生日啊，聽日做到大女生日，後日就佢哋結婚嘅23年嘅紀念日， 聽話你都生日， 所以佢想唱呢一隻明天會更好啊，前前抄先先送到先念慢慢張卡你哋人轉乜度度度度明天會更好， 我哋下週會更好㗎， 係啊，好啦，我哋下禮拜見， 拜拜。